分校，同年6月9日坐上一架黑色私家车之后失踪，联邦调查局其后拘捕克里斯滕森。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地区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17点，跌195点，成交额17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6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40点，跌7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感恩生殖新上市报9.69，腾讯控股349.2，跌6.6；招商银行39.6，跌2.1；建设银行6.58，跌1仙；盈富基金28.9，跌1毫；工商银行5.66，跌2.5仙。日经平均指数报21,229点，跌56点。港金现价报13,280元，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26.09美元，卖出1,426.53美元。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08。英镑9.958，瑞士法郎8.038，澳元5.438，加元5.925，新西兰元5.188，欧元8.907，每百日元对港元7.2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3。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嘉慧首先同你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咧车龙就排到去桥面灯位。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就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去尖沙咀方向咧都系车多，龙尾就去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翻油塘啦，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另外，荃湾嘅码头坝道受到路面下陷影响啦，去翻大窝口方向，近住杨屋道嘅中慢线咧，都系仍然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恬淡情怀，余建明。 逢星期五晚咧，就有明明余建明喺度为大家咧播一啲经典嘅英文金曲嘅。难忘今日嘅特别嘅日子，亦都难忘我哋一啲嘅故人啊。 逢星期五晚上8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恬淡情怀，余建明。 又够高，间屋够晒大， 几时介绍阿妈识啊？ 我拣紧冷气机咋？呢部用新型环保雪种，对全球暖化影响比较少。 咦，机身贴咗个易燃物品标签嘅？ 放心，照住厂商建议嘅房间大细同高度安装就得啦。仲有安装保养都要揾代理或受过专业训练嘅师傅。详情上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香港电台第二台保安局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合办同行抗毒无毒特工队， 金像影后为英雄。 其实面对逆境咧，最紧要就系坚强啦，同埋唔好俾逆境打败你嘅，培养自己嘅斗志先啦。咁就好多问题其实会迎刃而解。 想重温当日精彩的内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五下午五点到七点 Give me five。 难得我疼疼震震到入心啊！ 哇，你啲肥膏厚成咁都觉得冻，唔系啊嘛？ 啊，施主，呢度冷气劲得滞啫，唔系冻到我疼疼震咯，你做下好心咧。 哎呀，但我冇带衫喺身，啊咁啦。你住住我其中一间别墅嗰度避下寒先啦，细细地几千尺，你唔好介意啊。 好心咧，福心咧，你施舍下我呢个可怜嘅排骨仔咧。 哎呀，你都可怜下我呢个排骨仔好冇啫，唱得好难顶啊！喂，我俾啲钱你去买嘢食啦。 哇，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多张金牛喎、 啊。哎呀，我今日冇带银包，攞住散纸用住先啦。 你有冇女朋友噶？我可以以身相许噶。 你千祈唔好。 咁施主，你高姓大名啊？ 我咪邓兆尊咯。 希望佢做啊！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邓兆尊。 风骚快活人。早晨，早晨，早晨，桂花年，早晨啊，邵尊，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邵尊， 早晨，甜甜，早晨，豪仔， 系啊，早晨啊，廿八度气温，相对湿度83%，今日早早咧仍然放假，佢已经归队噶啦吓。 啊，今日你两个件衫系极度地衬嘅噃，嗰、那个物料你睇下。都是那隻呢， 我明白啊，我明白你 說的，除了棉質之外呢，還有一些白毛毛那些東西在這裡，舒服咯，是啊，一紅一藍喎，真的。 好啊，咁點啊？ 冇嘢。通常啲劇情嗰啲發展呢，應該就係話，哎呀，琴日都叫你唔好咁樣㗎啦，咁樣。 做咩你今日仲係同我撞衫咩？ 同你撞衫啊， 你冇記得㗎呢，咁。 你又似呢，真 係。喂 ，hello。 嗨， 早晨。 翻嚟大家開心下啊嘛。 係啊，你好仲開心喎。 创作嘅嘢系咁噶啦，如果唔系嘅话，睇娱乐版都开心嘅。 但系佢唔抗拒先衰喎。 佢麻木咗啦，已经。 喂，我再揿机啊！你快啲回应 下。我都有哗然嘅一下。 系啊，就系咁都俾你发现到咁样。 冇错。 佢个哗然系咁样。 阿红姐话冇乜嘢啊，跟住我将嗰张报纸跳转俾佢睇之后咧，佢都哗然咗。 唔系咯，喂，今朝阿邵尊翻嚟咧，醒神啊！一嚟就话喂睇下先得啦咁样， 梗系唔睇唔得嘅。 喂，你唔介绍，其实我好耐冇睇噶啦。 咩啊？ 即系你话港姐选举嗰啲咁样 咧， 但系你都立到下眼啦、啊。 我系寻日咧喺个电视睇嗰个啲新闻嗰啲嗰啲 shortcut 咧， 系 跟住一睇，咦， 好嘢嚟 喎， 系 咁样嘅喎， 系咯，嗱呢啲遇人无数啦。 不过有时我都会觉得咧。麻麻地咁，因为其中有一个街，即系叫做 候选名单， 参选嘅街 啦，参选人， 唔知道任唔入围，因为佢好似系咪 啱啱报名啫嘛， 系咪啊？ 系啊， 咁咧就见到佢咧，即系好肯、好愿意喺即系记者面前咧，嗰啲镁光灯之下， 搔手弄姿， 又转圈又转弯咁样咧，跟住咧，我听到即系啲记者 哗然， 哇，即系嗰啲笑声， 系笑佢咯。 其实真系笑嘅。 系啊，其实每年都系咁噶啦。阿邵尊，你以前都见过好多啦，即系呢啲选美嘅面试啦， 就唔见面笑喎，我真系唔知 道。系你去到后期先见噶嘛？系啊，但系你睇报纸嘅时候咧，你会发觉真系百花齐放。其实似咩咧？真系似，唔系真系似你睇嗰啲立法会选举咧，立法会选举少啲。嗰阵时特首选举咧，佢哎呀都会话俾你听，有啲咁嘅人咧。好多人出现嘅，立法会选举啊，啲特首选举啊，好多人都想话报名啊， 哦、 又要咧，你真系 提名啊，等等 系啦，系真系咩人都会出现噶、哦，真系。 唔系，咪最好佢哋咧有啲形容词咧，咁你大概估到啊，嗰、那个女仔系咩样子？其实咧，我觉得都唔系唔好嘅事嘅。 哦，都差咯，嗱， 即系有啲形容就真，人家又会差啲啦。 先讲头先阿邵尊俾我睇，我话喂，你睇下呢个咁样， 呢个极品 系啦， 因为 头先系 好惨嘅， 望到嗰、那个喂唔系咯， 佢我开头见到都好靓喎，咁但系跟住小天就揭 一 揭个， 冷水话泼过嚟， 揭个尾板， 我都冇话唔靓 吓，我都话系，我都冇话唔靓， 冇 ，我觉得咧又系咩咧，一年一度啊考验娱乐圈个诶娱乐版记者， 佢哋好多形容词啊， 嗰啲诶斗刻薄啦，同埋斗尖酸咧。是老老实实每年都嚟一次嘅，包括咧有我而家见到啦，有龅牙苏文峰啦， 嗯， 肥版罗志威尔啦， 系， 大妈李慧思啦， 嗯， 素颜池美丽啦，其实池美丽系边个嚟噶？ 池美丽系《爱回家》里面嘅一个女主角， 哦，好彩你喺度啫， 好 嘢，好彩你喺度啫，真系，我 问佢罗志威尔系咩，佢答唔到， 哦，你唔知罗志威尔咩？ 我点会唔知咩？罗志威尔 系真系。嗱呢啲名字啊，真係有咁衰啦，咁衰啦！ 如果佢頭先嗰個愛，即係嗰個咩啊咩？ 素顏慈美麗， 素顏慈美麗， 即係其實好嘢嚟㗎，係嘛？係咩？慈美麗係靚唔靚㗎？喺裏邊係唔靚嘅？ 係咪真係遲少少先美麗？ 係啊，因為我中意你呢個，或者遲早都美麗，遲早都美麗，真係。 希望在人間啦。 係啦，嗱，可能咧有啲聽眾聽到咧，佢覺得好硬耳嘅。佢話有冇搞錯啊？人哋都係出嚟參選啫嘛，你哋啲娛樂版又咁笑，你哋要照讀。嗱，我觉得咧，阿邵尊可以补充两句嘅，因为呢啲算唔算系咧？ 慈美丽， 哇，真系噶？边个系慈美丽啊？ 袁谦嗰个 系啊。OK， 我想阿邵尊补充两句系咩咧？就系你系咪应该话定俾嗰啲参选人听？娱乐圈就系咁残酷噶啦， 傻！ 即系而家你只系踏足只脚趾甲都未行入嚟咧，系要接受系咪？系咁残酷噶啦，阿前辈，你讲俾大家听下先。 说话唔可以咁讲，即系正所谓最近期啲娱乐圈咧，唔系兴靓仔靓女嘅，兴啲岩岩潺潺、高矮矮。 唔系，但系嗰啲入行去做任何譬如 YouTube 又好，去做嗰啲剧集都好，但系而家讲选美咧，又真系 选美嘅嘢咧， 你好难去踏去嗰个步。 正所谓搏一搏冇贫扑啊嘛，知唔知啊？ 唔系，所以你就要搏嘅时候，你就要遭受呢个即系接受啊。群众对你嘅批评咯， 好多时呢啲 系好惨 嘅， 真系靓 女咧，佢已经我谂佢哋已经有心理准备咗噶啦，即系应该听嘅咧，佢哋选择性收听嚟，应该 系啊，即系你觉得似唔似咧？譬如话咧，啲阿伯咧喺公园捉棋咧，或者玩嗰啲排狗啊诸如此类咧，你就要抵受咩咧？就是你嗰啲旁观嗰啲围观嗰啲旁边學啊，哇咁屎啊咁样捉嘅，真系嗱，其实一模一样嘅啫。可能你会话关你咩事啊？你啲指指点点，你嗰啲衰人咁样咧，系咁嘅。即系原来你要踏足呢行咧，你唔好以为全部都系鲜花玫瑰朱古力先得，系会无端端写你咩大妈版啊，肥版啊呢啲，系要。即係遊戲一部分。 根據大會嘅指示講咁講啦，佢話今屆嘅港姐咧有139人參選嘅，即係參加甄選啦。咁啊最細18歲，最大嗰個27歲嘅。咁啊所以有百幾人裡面咧，佢當中佢篩咗應該110人到，剩翻好少嘅啫嘛。咁你諗下，咁篩咗百幾人喎。 咁而家播出嚟嗰啲係咪篩咗？ 未㗎，未㗎， 未 㗎。佢啱啱參選 啫 嘛。嗱，同埋我見到有一個現象嘅，我唔夠膽。 有啲高質素喎，想 有啊。有啊 有 啊， 女組又真嘈啊！咦，唔係啊，都唔 係 好差。 係啊，即係譬如有啲好靚嘅，即係佢又會話做嗰啲咩內衣 model 啊，或者做一啲全嗰啲 YouTuber 嗰啲咧。 係啊， 嗱，我就正想講啦，我唔夠膽話係今屆獨有，因為其實過幾屆我冇留意過啫。起碼我今屆我見到先啦，最少咧就係你知唔知佢哋已經有一條另類嘅起跑線啊？即係話咧，譬如你 中意啲參加中學嗰啲啊，話你一條運動隊咁啊？ 係啦，唔係即係嗰個起跑線咩？我就 exactly 好似你講啦，你譬如你面試嘅時候咧，三個小朋友嚟到，如果你都係大家就咁冇任何背景嘅話咧，就有一種起跑線啦。係 咯， 但係有啲起跑線係咩咧？就譬如話，譬如話係啦，你有係你有宗教信仰啊，你有阿哥喺度讀啊，嗰啲咪加分嘅。而家咧，阿邵尊，我想话呢届嘅选美，即系最少喺呢届开始咧，我见到有条另类嘅起跑线，就 系 咩咧？ 学历 唔系学历已经过咗啦，学历过咗啦。而家另类起跑线系咩咧 ？I G 嘅 fans 哦，系咩？ 系啦，嗱，我唔够胆讲旧年冇啊，起码我今届先见到佢咧，已经好多人咧系报嘅时候咧，譬如佢会话嗱呢几个靓女咧，我哋觉得大热啦，即系啲娱乐版贴嘅时候咧，佢哋大热嘅原因咧，全部都会系啦，佢哋全部都会写咩咧？譬如话。呢、这、一个咩 Brittany 就话咧佢嘅 IG 咧粉丝有几多个几多个几多个？呢一个咧阿嘉欣就话咧佢 IG 里边嘅人气王有100,000个粉丝，就话已经跑出啦。呢、这个咩汤乐晴 IG 你有30,000人追踪， Vivian Show IG 虽然人气唔高，但系就嚟会暴升啦。嗱，佢一路数落去咧，佢全部每一句介绍嘅时候咧，全部都系讲一句 IG 有几多人 ，IG 有几多人。哇，咁你谂下，唔系话 IG 人多咧就佢会赢，但系佢咪无端多咗另一条即系嗰个起跑线先。 哦，当然啦，啊系啊， 系啊， 咁系起码叫有人气先啊。 冇错，咁其他嗰啲咧，佢全部个写法系咩咧？就话 IG 冇乜人 follow 啦。冇开 IG 频道啦，又或者佢系 IG 上面唔活跃啦。 即系而家见工咁样咧，见 两 条 队啦，而家、 啊、 已经系 见工嗰啲咧，录诶嗰啲叫做 HR 都会望下你嘅 IG 啊、Facebook 啊等等嘅嘢咧，都会望噶嘛。 喂，咁以阿邵尊你对电视台嘅认识咧，呢啲又冇，即系会唔会系佢加分嘅一个好大嘅帮助？即系话喂，话点都系啦， 有嘅，有嘅，因为而家你睇到佢都转型紧咧，好多都系睇全民投票啊，好多话即系唔知系咪啦。咁但系咧。应该系有好都有好大帮助，两三成到咯。 同埋会唔会咧？可能即系互相帮助咧，即系成日话电视嗰个收视率咧跌紧噶嘛。咁而家啲人净系睇网啊睇剩噶嘛。咁会唔会咧？即系佢因为可以吸引到多啲咧网络上面嗰啲红人，佢嚟参加嘅话咧，咁啊可能会令到嗰批唔睇电视嗰啲咧，佢为咗即系支持翻自己啲 fans 咧，哎呀，阿甜甜而家参选，佢 IG 上面有五万个 follow 啊， 系啊， 喂你起码有五万个人追一追， 其实都有着数嘅呢个， 系啊， 都有帮助。 好似佢之前已经揾过一班即系嗰啲 IG 嗰啲 YouTuber 翻去拍佢一几个节目噶啦，已经 啊，之前有试过嘅，系啊系啊， 我谂嗰 好似同阿叻对嘴，定系同阿晶哥对嘴， 佢哋应该唔会再翻去拍啩， 嗰啲应该唔会啦， 系咪 啊？嗰啲男仔多添， 男仔多添，系啊。都有女仔， 都有嘅，系啊。但系总之嗱，即系就算你话佢未必会因为你 I G 人气多咧，就入围机会大嘅话咧，但系你起码你净喺娱乐版嘅曝光啊， 起码佢一路拍开嘢咧，对镜头敏感 好多 啲先啦。 系啦，即系可能都唔会俾阿赵慧一嚟，阿赵慧仲做唔做噶？ 间我谂都问捻地， 都问我阿叻哥咯， 叻哥咯， 系喎六号咯，你起码唔会俾佢哋窒到你惊晒啊？ 系啊，唔系 对惯镜头， 真系唔同啲， 系啦，即系系啊，嗱，真系新玩法啦，咁可能咧。以往咧，你就会觉得系高学历嘅，就是、麦明诗嗰届咧，你就会觉得话学霸就会对你有帮助。 嗯、 但系而家可能咧，你系要IG 吧，你系要 YouTube 吧，嗯、可能咧你就会脱颖而出嘅机会大好多啦。 未抱着你，仍然爱上水泡，水一般世界完全改变色素，能望透爱是为谁做，流动了美丽大道。I see you everywhere， 不必担心失恋，遇着眼。 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邓兆尊， 丰收快活人。 嗱，我哋嘅政府呢轮咧就真系唔系几掂，即系而家讲紧唔系几掂咧，唔系讲紧话佢管治嗰度唔系几掂，系讲紧佢管治啲蛇虫鼠蚁唔系几掂。 哦，点啊？即系又 继琴日我哋咪即系连续几日啦，我哋都讲过话啲老鼠啊，又食牛杂又食烧鸡扒之外咧，咁嗰阵时咪引申一个问题咧。阿琴日少尊都话啦，喂，仲食番薯嘅咩？唔食噶啦，佢哋系咪先？即系你嗰个捕获方法冇乜用噶啦嘛。 嗯， 咁而家。老鼠唔掂啦，头先我哋话蛇虫鼠蚁嗰啲蚊虫咧， 系因为 今次到蚊啦， 过咗端午节啦，已经，所以咧就呢个叫做蛇虫鼠蚁，乜都走晒出嚟啦。 咁而家今次到灭蚊咧，就灭得唔够掂啦。正所谓歌仔都有得唱， 灭 蚊灭 蚊， 齐来把蚊灭， 系啦。 而家 呢啲歌， 估唔到我哋都有得唱咧，咪阿小尊嗰阵几开心。 唔系，冇办法啦。而家嗰啲蚊患指数咪，因为成日落雨啊， 系啊系啊， 所以就啲蚊系真系弹晒出嚟嘅。 系啊，嗱咁咧，但系佢而家俾人话唔掂系咩咧？咁啊就话说，诶马鞍山咧，原来六月份啊，嗰个蚊患指数咧已经系飙爆啦。即系你话如果蚊患指数系一只股票嘅话，咁啊发达啦，哇爆到冚冚冚冚冚。咁咧啲区议员咧就话啦，顶唔顺。咁咧佢话沙田区嗰啲区议员咧，佢就话喂大佬啊，而家咧呢个首先话嗰个有蚊产卵器指数咧。爆升50%啦，升咗一倍啦，好犀利啦！咁佢话企喺度两分钟咧，已经俾蚊咬咗四五笪啦吓，咁样五分钟系极限，搞唔掂啦。嗱，呢个固之然系啦，蚊好劲啊嘛。咁但系佢进一步系批评咩咧？佢就话政府啲灭蚊方法啊，可以用两个字形容： 把鬼 古法。 按摩咩？ 系啦， 唔系喎，系按摩古法按摩， 古法按摩就好嘢嚟喎，系啦，马拉糕都系好嘢嚟啦，古法马拉糕 系 啦，你去台湾食嗰啲古早味嗰啲担仔面都好正啊。但佢话古法灭蚊，喂，有啲咩古法灭蚊？你想唔想象到？ 嗰啲啊，嗰啲嘢蚊条啊，系咪啊？ 蚊条哦， 即 黐嗰只， 系啊系啊，得个盲中中飞埋嚟嗰啲啊。 我有黐乌蝇嘅啫喎。 咪系咩都中啦， 好似黐乌蝇多啲嘅。 唔系啊，咁你问题就系话佢总之佢你唔知佢飞埋嚟咪系咩都黐噶嘛。 系啦，系咩都黐啊，真系 系啦， 黐晒。咁咧呢个区议员咧佢就话啦，政府一路用古法灭蚊，包括蚊油。 蚊油， 蚊油好似唔系温柔啊， 系 蚊油， 我就话系温柔都可以。 蚊油， 哦， 蚊沙， 系 蚊沙系咩咧？我又即刻谂起，系啦，我而家唔系真系温， 我知 温柔同埋温沙，温沙公爵夫人真系，佢话咧都系用蚊油同埋蚊沙呢啲方法咧去灭蚊。 咩啊？佢哋会有嗰啲 蚊油系咪应该系倒喺嗰啲，譬如渠位啊，或者嗰啲罅位咧？咁又好似你有浸嗰啲即系驱蚊油嗰啲味咁样啦， 类似咁样样。 系啦，蚊沙真系唔系好知啦。即系少听啲嘅，咁佢、 啊、 但系咧，区议员就话：喂，真系唔对路、啊。佢话蚊都识进化噶嘛，佢话呢几招咧就冇用嘅。同埋咧，佢话政府咧通常都系用咧喷雾式嘅杀虫药。 系啊，好多时都见到嗰啲有啲 有啲即系咪攞住好长嗰啲， 有啲工友啦喺度， 好似水喉通咁样喺度喷嘢嘅。 系啊， 咁但系佢话咧，原来呢种喷雾式嘅杀虫药咧就份量太少， 哦、 通常攞长鱼咧就冲散晒噶啦。系、 okay, 啦，即系我估有啲 喷得好密啲先得咯。 冇用嘅，佢一冲就冇啦嘛。 系啊，咁咧嗱，佢提议嘅方法嗱，我就唔敢讲咧系咪好好嘅，因为咧、嗯、我听佢讲，似佢都惊惊地。佢就话点解唔试下用烟雾式杀虫药啊？个烟雾式杀虫药有咩好呢？ 就可以渗咗落去，跟住咧一黐咗上去就唔走噶啦。 系啦，佢话佢喷雾式嘅好处系咩咧？范围大， 嗯， 渗透力强， 系 渗入泥土里边。佢话咧连蚊卵都杀得死， 哦， 仔都唔使你生。 咁请问嗰啲如果喷完嗰啲嘢嘅时候嘅嗰啲泥咧，会唔会有事？ 系啦， 会毒害咗我啲树咧？ 即系我唔识啊呢个。 烂咗嗰啲嘅树会冧落嚟啊？ 系啊。 其实啲蚊点样成形噶？蚊系一啲死水积住喺度， 系啊， 跟住就产生一条条嗰啲叫做结缺嗰只系嘛，之后慢慢再变做蚊。 变蚊啊嘛。 佢得一日寿命嘅啫嘛，好似一两日寿命。 系啊。 嗰啲卵就系啫，但系只蚊唔系噶嘛。 只蚊就唔系嘅。 只蚊喺度狂吸血啊，狂飞噶嘛。 系啊， 咁所以佢话咧，而家就睇下有冇机会咧可以转嘅。咁但系你知啦，净系叫佢转嚿番薯捉老鼠都咁耐啦。你见佢转唔知咩喷雾器？ 佢要申请噶嘛，政府多手续噶。 所以咧嗱，我哋要麻烦啲听众啦，计捉老鼠嘅方法，大家曾经交过啲料俾我哋之外咧，今日我想澄清各位讲下灭蚊好方法。 系啊， 如果嗰啲叫古法灭蚊嘅话咧，有冇啲？新潮滅蚊摩登滅蚊法呢有冇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李飛說不清楚香港修訂逃犯條例的事件但他批評香港早前在反修例期間示威者對警察採取傷害的方法反問為何每次反對政府都有暴力事件李飛形容早前香港的情況不可理解認為香港是法治地方可以和平集會遊行表達訴求被問到事件是否反映香港人對內地司法的信心不足他就說不要說其他事無論怎樣擔心亦都不能夠違法另外出席人大常委會的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沈春耀並沒有回應香港因修例引發的大遊行和示威大批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示威者上星期五包圍灣仔警察總部警方管理层包括警务处处长卢伟聪昨天下午和四个职员协会的代表会面协会引述管方说知识事件对警员士气的影响承诺会严肃跟进示威者的违法行为有份参与会面的警务督察协会引述管方说同意加强公关工作会由一个助理警务处长阶级人员利用警队社交媒体对坊间恶意中伤警察的留言和失实的报道迅速作出回应和澄清协会说理解警队正是面对极艰难的时刻呼吁会员团结一致修订逃犯条例争议持续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说即使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下台亦都无补于事相反如果他吸取教训改变领导和管治方针聆听市民心声履行职责做好香港和内地的良好桥梁反映市民关注的问题北京落实一国两制市民就会原谅他。陈方安生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林郑月娥作为领袖应该有几分谦逊接受身边的人直言进谏。他希望林郑月娥停止形容市民不理解修例和被人误导因为市民都有独立批判的能力。另外他认为美国、英国和欧盟在香港有投资也都有国民住在香港自然关心香港的事并不存在外国势力干预。中美元首今个星期将会到日本大阪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双方的经贸高级别磋商代表昨日就经贸问题通话交换意见。一个美国官员预计到日本大阪出席 G20 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星期六会面。外界关注中美双方会否就贸易协议达成共识。这个美国官员也都证实特朗普出席大阪峰会期间将会同多国领袖会面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等。特朗普结束大阪之行之后将会转到南韩访问。天气方面预测今日大致是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也都有几阵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83点跌229点成交额256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8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96点跌115点。部分活跃港股感恩生殖新上市报9.62，腾讯控股350.2跌5.6，建设银行6.57跌2仙。招商银行39.2跌2.5，盈富基金28.9跌1毫， 中国平安92.7跌个二，工商银行5.64跌4.5，日经平均指数报11,241点跌44点，港金现价报13,280升180，伦敦金安士买入1,425.63美元，卖出1,425.9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7，日元107.13，瑞士法郎0.971，澳元0.697，加元1.318，新西兰元0.665，人民币6.876，英镑对美元1.275，欧元对美元1.141。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系正常噶，红隧嘅香港去九龙咧就正常冇车龙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车多，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啦，去尖沙咀方向啊，支路落翻太子道西咧就比较车多。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西贡公路去西沙路方向，近住打豪敦路一段咧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常德村，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的特惠资助申请，今年12月31日截止。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美国经历9/11恐怖袭击后，再发生炭疽病恐袭，头号疑犯竟然是军方专门研究炭疽菌的科学家。正当要逮捕他的时候，他突然自杀，到底当中隐藏了什么秘密？一连八集《攞命情报》。同你翻查多个顶尖科学家离奇死亡的原因，揭露背后的政治阴谋。攞命情报，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邓兆尊。 风骚快活人， 火勢，他說他很久都沒有看過這個選美活動，那他沒有看到這些選美活動，那這些靚女他在哪裡看的呢？他應該瀏覽最多的是不是應該那些叫做社交應用程式平台裡面呢？不知道他特別喜好什麼類型的女孩子呢？是不是只是單向去日本那方面去欣賞一下？我們有請，咦，有人去笑他，笑他的品味，我们有请曾志豪。 咁咧，唔同年纪咧，你对嗰个靓女嘅品味咧，都会有唔同嘅要求嘅。听我嗰啲朋友讲咧，而家佢对靓女嘅品味要求咧，好简单嘅啫，佢唔扭计同埋唔喊就得噶啦。嗱，小尊唔系讲你啊，我知道佢第一时间话，系咪讲我？我讲紧我啲 friend 咧，生咗个女之后。佢唯一嘅要求就係佢唔好喊咧，我就覺得佢好靚女噶啦。當然啦，李少尊嗰啲你唔好喊咧，就要使多啲少少錢佢先會喊啦嚇。 呢单新闻咧唔算太起眼，可能好多市民咧就咁立过咧，都唔会太遗意，甚至乎咧唔会太理解咧究竟讲啲咩嘅。不过咧，佢真系一个咧时代缩影嚟嘅，同近呢成个月咧香港嘅社会混乱咧。都真系一个小小嘅缩影嚟嘅，所以咧都想喺风头火势咧同大家咧就即系讲下呢单新闻嘅。嗰单新闻咧就叫做咧有一个名吓，叫做郭显熙啊。咁你完全唔会认识佢个名啦。所以个标题读完之后咧，可能你都一头雾水嘅。佢话郭显熙辞任摄影记者协会主席，咁啊会员咧就通过咗一个冇约束力嘅罢免动议。喂，就咁听完之后。我谂十个有十一个都即刻揭开啦，都唔知讲乜嘅咩摄影记者协会啊？呢、這个人唔做嗰、那个主席关我咩事咧？咁样咁，但系点解话背后呢单新闻咧，真系同呢个时代缩影有关呢？咁大家都可以用啲时间听一下嘅，因为原来咧呢两日啊，突然间网上咧就有人流传一个信息咧，就话呢一个香港摄影记者协会嘅主席就系头先讲嗰个人名咧，阿郭显熙啊，郭生咧，就话佢有一系列嘅罪状，咁啊咩罪状咧？好紧要，听到都吓一跳，就话怀疑咧。佢就影低咗示威者，即系近日参与好多社会运动嗰啲示威者咧，影咗佢哋啲大头相，然后咧就交俾警方，等可以作为一个证据就拉佢哋咁样。咁啊，呢个讨论区咧仲详细列出咧，好多个内容啊，所谓嗰啲证据啊，咁啊有好多唔同嘅即系讲法啦咁样。咁啊呢个贴文出咗之后咧，好快就大家喺度疯传啦，即系特别可能啲传媒行家啦咁样。咁因为点解大家咁重要咧？觉得？就是、因为如果呢个指证系属实嘅话咧，喂，咁啊真系有违即系所谓记者嘅中立形象嘅、哦。因为本来你影呢啲新闻相咧，本来就想报道嘅事件嘅啫嘛。但如果你将呢啲新闻相咧作为一个呈堂证供咧，交俾警方咧，就变咗你系帮警方影相咧，就唔系报道新闻事实。咁啊，首先你对操守就有影响啦。第二，而家咩时势先得噶？即系大家都好多猜忌同埋即系怀疑、不信任噶嘛。你呢个做法如果真系即系真嘅话咧？咁有啲行家點出去做嘢呢？咁所以呢，琴日就好快呢，就原來攝影記者協會呢，佢就開咗個特別會員大會，就討論呢件事。咁今日新聞呢，就再報導返呢一件事嘅始末呢，就話啦，呢位郭生呢，承認自己處理工作呢，就做得唔好，所以呢，未開會嘅時候呢，就已經辭咗職啦。咁後來呢，成個會呢，討論完之後呢，都話冇乜證據顯示呢，佢真係曾經將啲相呢，就交俾警方，不過佢已經請辭咗啦。咁但佢哋都照樣就通過咗一個動議，就话罢免佢咁样，咁呢件事就完咗啦。咁点解你话我哋作为普通市民，你话我又唔系记者，我又唔系嗰啲咩示威者诸如此类，我做咩要关心呢件事咧？咁样嗱，头先我都话啦，佢真系一个咧少少嘅时代缩影嚟嘅，就系怀疑同埋唔信任咧，系喺我哋呢一个月里边咧，而家不停去发生。嗱，你谂下之前嗰啲医护人员事件咧，就话喂。究竟而家我喺公立医院睇病咧，有冇事噶？我究竟会唔会即系原来啲资料咧俾人哋外泄噶？嗱，无端端搞到医生同埋护士嘅唔信任啦。咁啊，你话嗰、那个即系警察话速龙小队件衫上面冇 number， 人哋就话因为冇委任，其他人咧就话喂，其实唔系啊，佢特登唔挂个 number 咧，我哋认唔到佢啫，于是乎投诉唔到佢，其实都系一种唔信任嚟嘅。你谂下，搞下搞下，嗱，仲有啲大量嘅假新闻咧，即系譬如话嗰个九十后嘅僆仔，究竟佢真定假嘅？佢无端端出嚟话啲父母唔爱佢，因为佢冇陪你上街。喂，真定假嘅咧？有人又话唔系，系外国导演咧，即系指挥之下拍嘅。好多呢啲真真假假嘅消息，即系包括好笑啲嘅维维，即系有冇去示威现场啊？嗰啲咧，嗱，你发觉真系嘅，成个六月咧就嚟结束之前咧，全部都系呢啲关键字眼，怀疑、唔信任。是真定是假？你是不是演员？你究竟是不是做出来的？所以呢这单新闻咁值得大家留意的就是呢，你要小心了。真是再这样怀疑下去的话呢，你真是失去了所有的信任呢，你真是条路不知道怎么走的。喂，这些政治的事件呢，来来回回过了就没有了。但是人心的那种信任，对彼此的猜忌呢，好难修复嘅，即系好多情侣啊、夫妻都系咁样嘅。即系你话嗰件嗌交嘅事咧，可能好快就过咗去嘅，但系喺嗌交过程里边，可能嗰种裂痕啊，你闹我死肥婆，我够何尝冇话你系个即系死八公啦咁样。喂，呢啲闹完之后咧，可能你好难可以忘记嘅。咁所以咧，大家真系要留意，即系激动还激动，真系要保持翻对社会同埋对人嘅嗰份信任啊吓。风头火势啊，点解佢又可以有闲情日志睇娱乐版里面嗰啲选美新闻嘅呢？ 你应该周身唔得闲噶啦噃，你嗰啲水电煤啊、风油发电啊，你有好多嘢要处理噶啦噃，仲可以睇到呢个娱乐版嘅选美。不过我都明嘅，吊镜都要唞下气噶。嚟嚟，小尊，我呢份唔睇啦，我俾埋你，等你多角度可以集齐晒呢个选美图集，我哋交俾你啦，邓小尊。 风头火势啊！听完你讲完头先嗰呢番说话咧，真系好好。但系无独有偶，我头先谂嘅 topic 咧，同你都好近啊。 都系选美？ 唔系，即系我谂嘅咧就系、是、其实好多人咧都有一个习惯，就系话咧屋企咧越摆越多嘢，越摆多嘢，越储越多嘢，越储到啲，变咗一间本来好大嘅屋咧，无啦啦咧点好似行嚟行去都好似冇乜位咧。啊，原来咧人有个习惯嘅，就系、是、慢慢会储起啲嘢嘅，无论系衫啊、杂物啊咁样。但系想掉嘅时候咧。硬系咧掉唔落手嘅，呢件好似有啲纪念，嗰件可能边个买咁样。其实每个人要学嘅咧，系点样去舍弃同埋放下呢啲咁嘅嘢。但系掉衫呢啲嘢其实好简单啫，我教你啊，狠心啲，拿住嘅话，觉得自己唔着嘅，尤其是男仔，我都觉得男仔咧，从嚟着嚟着去咧都系免嗰几件嘅啫。咁你嗰啲唔啱嘅话，不妨送去啲救世军啊，或者包好佢，或者交俾你嘅另一半，因为。对方帮你执咧，永远系狠心过自己束手急执嘅。咁啊，好简单地咧，成间屋咧无啦啦就会阔咗好多，大咗好多。咁重新嚟过，咁啊抹干净晒咧，包你嘅思维咧又会好啲。咁其实唔系净系讲掉嘢，其实我而家点咁讲咧？因为近日咧好多呢、这个事件发生咗啦，大家都知道譬如游行啊咁样，但系大家对大家两方面好似有好大嘅不满啊咩成。其实咧，其实我就想讲话，而家大家唔放开啲啊。将呢个咁嘅紧张嘅情绪咧放下去，点解咧？放下一种好大嘅心态嚟嘅。如果你懂得即系放下，譬如话两个男女拍拖咁样，好自然地你会觉得啊，我唔想同佢分手啊咁样，或者对方话我唔得，我一定要走咁样。但系好多时咧，后生嘅男仔咧、女仔咧，好自然地就话唔得啊，咁我唔舍得啊咩成。其实我讲翻俾你听咧，当你叫做我哋叫做活於喺嗰個時間嘅時候咧，你會覺得嗰樣嘢係好難擺得低，或者有一段記憶係好難會唔記得嘅。咁其實咧，當你有一段更加好嘅嘢，或者更加完美嘅事件發生嘅時候咧，自然地咧，你之前嗰啲不愉快或者好嘅嘢咧，會慢慢地唔記得咗嘅喎。呢樣嘢咧，我以前都唔信嘅，但係最近咧，我發覺可能即係年紀大咗啦，好多嘢咧記咧會記得啲比較開心啲嘅，唔開心嘅嘢咧，儘量我都处之淡然啦，即系譬如话见到两方面日日都喺度嘈紧啊，或者咩性嘅话，其实大家有冇谂过点解唔大家退后一步，俾少少空间大家唞下气啊？你知道啦，每个人都有错事做，虽然嗰啲所谓比较高官嗰啲嘢，可能佢哋处事嘅方法咧系同我哋平时处事有少少出入啦，但系喺到紧张关头嘅时候咧，佢哋嘅应变能力咧未必有我哋咁好嘅。即係好似好明顯地睇到啦，而家成日出嚟講嘢少嗰啲後生小朋友啊，佢講嘢係有文有路噶，但係咧硬係咧唔肯去俾少少空間俾人哋去即係講個對唔住，或者俾個位佢哋轉翻做翻啲好嘅嘢出嚟，而係不斷咁釘住一啲咁嘅事情嘅時候咧，事件係解決唔到噶嘛。所以點樣都好，大家俾少少空間對方，自然咧咩事都好啲，香港都會好啲，咁啊大家都會好啲啦，係咪？风头火势，我睇完今日个选美之后咧，我突然间谂起，究竟我呢位朋友佢后生嗰时有冇曾经谂过或者想过去攞嗰张报名表咧？定系去攞报名表之前咧，已经好运地嫁咗俾人咧？我哋有请桂花田， 你真系问得好啊！我阿婆咧成日叫我咧阿宝宝，你唔好食咁多啦，你食咁多第时参加唔到香港小姐跟住咧，你知啦，通常一细路唔听大人话噶嘛，我就听我阿婆讲，我系唔参加香港小姐，我系中意食多啲啊，所以咪咁咩啊？ 我代无线多谢你啊，你阿婆。 喂，我想话咧，老鼠乐园呢个名咧系咪改错咗咧？应该系咪以米妮老鼠做主角啱数啲咧？因为大家都唔想啲老鼠嚟搵你噶嘛，咪搞震噶嘛。连续两日咧有片、有图、有文字，铜锣湾牛杂面老鼠、大埔超级城美食广场老鼠、红磡美食广场老鼠，各区都有老鼠出动。点解佢哋浮晒面走晒出嚟嘅呢？啊，我谂咧应该系 食环做到嘢。点解咁讲啊？佢清咗好多后巷嘅老鼠嘛，而佢哋啊见到后巷咁干净，跟住又系冇乜嘢食，因为又系见到嗰啲老鼠药嚟啊，嗰啲番薯啊、叉烧咁冇乜嘢好食，于是就走出嚟同大家见下面，话俾你知，喂，我哋喺度啊，你杀我唔到噶，我出嚟食好嘢，系啦，而家兴出嚟食好嘢啊嘛。其实鼠患起自香港有啊，世界各地咧都有着呢个烦恼嘅。嗱，有300年历史嘅英国白金汉宫咧，佢哋咧都发现老鼠横行啊，尤其系佢嘅厨房啊。文章报道咧话咧，1703年建成嘅白金汉宫咧，因为地下结构问题啊，令到好多老鼠话：，哇，咦正喎，嗰度有个屋企可以做鼠斗啊！系啊，佢话佢哋嗰个白金汉宫嘅地下咧，唔知道会有几多个呢个老鼠窝喺度啊！佢话曾经派灭虫公司咧入去放药啦，培训管理人员啦，希望佢哋咧加强加紧注意呢个卫生，特别系厨房啦。连白金汉宫都做咗咁多嘢，都搞唔掂啲老鼠，咁边个方法先可以 kill 佢哋啊？嗱，喺香港有市民咧就用咗咧老鼠板啦、老鼠笼啦，摆晒喺屋企嗰度咧，谂住捉老鼠咧。你知唔知佢用咗几多个月啊？用了3个月先捕捉到嗰一隻老鼠咋。佢话而家啲老鼠真係好聪明。佢啲药理佢哋已经唔抠啦。咁佢哋唔抠佢哋唔食，咁点杀咗佢哋呢？嗱，各位同学仔，嗱，真係趁住暑假得闲啦。係时候发挥你嘅小宇宙，研究一下点样可以滅鼠，諗到个好方法就贡献社会，帮下大家啦。 你对我关心，同样发觉有了记挂，感觉复式的快感。我变得天真，同样你也变天真，同样发觉这个世界很美，相恋的世纪。我为你偷偷心动，感觉神情凝重，你也被我真心感动，面临失控，从一击即中变出双倍魔法，黑变光单变双，是一加一的双重力量，爱得深刻，还发挥双倍坚决，不怕风不怕霜，这力量就像是不可思议。要发觉奋斗有了方向，彼此的理想。我对你偏心，还是你对我偏心？无论哪个要与你作比较，都相当渺小。我为你偷偷心动，感觉神情凝重，你也被我真心感动，面临失控。从一击即中变出双倍魔法，黑变光单变双，是一加一的双重力量，爱得深刻，还发挥双倍坚决，不怕风不怕霜，这力量就像是不可思议，奇人奇事是神奇。 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邓兆尊。 丰收快活人。 好，刚才听过是谢霆锋一击即中，希望你可以一击即中那些蚊。 是啊，啱啊，你是不是想可以一击即中那些蚊呢？大家有没有自己家里一定有蚊啊？ 定是你一击即中就有小蚊仔啊？ 哦，这些就是很多现在的夫妇就希望可以有的。 阿田最近你知不知 道？是吗？我不知道。 你下次回来就是代他放产假的了。 是吗？ 是啊。 系啊，佢觉得讲嗰下系 啊，因为好难睇得出啊， 睇唔出， 睇唔出 嘅。系啊，我自己睇 都睇唔出嘅， 系啊，长期俾人让咗， 成日都有起墨嘅，系啦 ，OK， 系好开心啊个 起啊， 系啦，诶，我想问下大家屋企都有蚊噶， 系， 你点样去即系吓灭 咗佢咯？ 中唔中先啦？系咪要可以去到一击即中啊？ 其实都系赶嘅啫，都系赶佢走嘅啫，走啦走啦，美其名就放生佢，因为打唔中啊嘛。 系咯， 即系当你打得中嘅时候就话你睇下老婆我几劲，打唔中嘅就俾条生路佢行啦，做乜赶尽杀绝咧？ 我哋唔好杀生啊嘛， 杀生啦， 夹错啊！佢唔杀你唔杀佢，佢嚟嚟杀你啦。 打唔中系咁噶啦， 佢同你吉针啊！ 你有方法系可以一击即中咩？ 你而家咧真系 你识有佢 大妈 攞啲香水。 大妈， 大妈攞香水识有佢， 嗱攞大妈出嚟，大妈就可以帮你 KO 佢。 大妈播广场舞音乐，嗰啲音乐咧就破坏咗只蚊嘅嗰啲唔知乜听觉。 系咪系咯？佢乱咁飞啦，系嘛？ 系咪咁样？ 冇得飞咁快系嘛？ 系咪咁样？ 你估大妈点解可以搞得掂啲蚊啊？ 因为大妈成日都好嘈，啲蚊啊最怕你喺度滋。嗰啲超音波嗰啲咧，超声波嗰 啲蚊再嘈， 系啦，佢嘈嗰啲蚊， 系啦，所以就战胜咗佢啊嘛， 系啦，或者大妈成日着佢嗰啲啊，着佢嗰啲颜色通窿战衣 啊，即系嗰啲五十件 嗰啲战衣，有呢史嘅， 正我而家， 哦，冇， 佢嗰啲轻纱帐篷嗰样咧。就以為蚊網， 係喎， 啲蚊見到佢就全部去曬大媽嗰度。 嗱，你大家知道啦，大媽真係跳舞噶嘛， 出汗出汗， 唔係咁出汗咪越嚟越針佢。 佢就一個人犧牲自己 咯，會針出油唔針 嘅，係啊，佢就啲油就浸死曬佢。 嗱，大媽佢跳舞佢有咩㗎？佢会揸住啲咩噶？ 雨线 啊！佢而家咧嗱系啦， 揸住你的解脱啦咁样。 你揸线咧就杀唔到佢嘅， 系加少少嘢落去系咪？ 加蚊油，加蚊香，加咩咧？ 佢而家改喺大陆， 系 佢话咧近排咧佢大妈广场舞真系冇得驱赶， 系啦系啦， 因为佢真系有个广场俾啲大妈跳舞噶嘛。咁由于咧真系咧，佢而家系吉。林省啊，咁佢就话啦，由于咧真系咧嗰度湖光山色，咁咧就真系咧 大自然好多， 好多大自然系啦，好多啲昆虫啊嘛。佢话而家大妈咧已经咧跳广场舞咧唔揸线啦， 揸蚊拍， 揸电蚊拍， 唔系嘛？ 咦， 好嗨嘅， 一路跳住就啪啪啪啪， 系咯。 电蚊拍好靓噶，你知唔知啊？好似把线咁样，即 系 唔系话嗰线咁靓，即系意思话 羽毛球拍咁样噶嘛，系嘛？ 系羽毛球拍嘅，咪电蚊拍。 咁咪开咯。 但系咧，大妈本身就系有呢个 驾驭任 no， 大妈本身系有驾驭任何工具嘅能力。 系啦，系啦，系啦，嗰啲咁嘅区区嘢做咩啫？因为佢话而家有啲咧面蚊拍咧，尤其是大陆啊，佢话咧已经又唔系净好似网羽毛球拍咁 嘅，有網球拍， 有 乒乓波拍， 有唔同形狀噶啦，即係出嚟效果有啲有燈添㗎， 係啊， 所以係好靚。 咁佢哋一路跳就喺度拍啦， 阿豪仔真係厲害，搞到阿片幾開心啊！ 係 啊，哦， 打開蚊帳，打開蚊帳，乒乒乓乓咁樣。 因為大媽咧，佢話喺廣場跳舞咧，或者喺湖邊嗰啲跳舞，公園跳舞咧，佢話佢哋都好受到嗰啲蚊即係騷擾㗎，因為佢哋有出汗啦，真係會俾蚊。咬噶， 即系啲蚊又唔分好丑肥瘦噶嘛， 照啄睇唔到嘢噶嘛， 系啦。 咁跟住咧，佢就话后来咧，跟住有个大妈灵机一触，不如我哋将我哋手头上揸住嗰把线改为灭蚊拍，周围佢话真系咧改善咗好多，一来可以杀蚊，啪啪声，我仲要系，因为会啪啪声， 有节奏噶， 系啦， 系啦，四拍四，八拍八，噼噼啪，噼噼啪， 仲有火光闪咧，因为一 中就有火光 噶嘛， 好似揸住个圣火令咁样啊。 跟住佢话出嚟效果好靓， 佢唔试下再进化啲如果佢可以想要多啲舞台效果，想有一种类似有嗰啲干冰咁样嘅效果嘅话咧，佢唔揸两个蚊香。 喎。 塔形嗰只蚊香咧，一路转，一路哇，烟雾弥漫，直情好似仙女出巡咁样，真系。 摆喺地下，当系嗰啲烟 干冰 效 果， 系 啦，唔系佢揦埋，真系再劲啲。咁嗰件衫真系唔好讲少。 仲唔系乜 蚊网蚊帐？系啦，嗰横掂都系着晒嗰啲轻纱长裙啊，就着个蚊帐，哇！人肉驱蚊器真系。 所以咧，政府唔使烦恼 ，call 大妈嚟啊！ 喂，屯门嗰度冇多大妈嘅，不如帮帮手。 可以 call 佢。 系啦，灭蚊冇烦恼啊！ 共识。这个美国官员亦都证实，特朗普出席大阪峰会期间，将会同多国领袖会面，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等。特朗普结束大阪之行之后，将会转到南韩访问。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12点，跌400点，成交额335亿。上证综合指数2,952点，跌5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10点，跌201点。部分活跃港股，感恩生值新上市报9.58，腾讯控股348.2，跌7.6，招商银行38.2，跌3.5，建设银行6.52，跌7仙，盈富基金28.7，跌3毫，中国平安91.5，跌2.4。日经平均指数报21,241点，跌44点。港金现价报13,280元，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427.82美元，卖出1,428.19美元。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06，英镑9.949，瑞士法郎8.04，澳元5.433，加元5.919，新西兰元5.186，欧元8.9024，每百日元对港元7.2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96。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交通正常。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多，龙尾就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返坚尼地城方向，跟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山道。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返西沙路方向，跟住打豪敦路一带车多。屯门公路去返元朗，跟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屯门乡事会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涌长东路欣澳站来回，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葵涌道马加烈方向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息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落地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 Weekend 有快乐。 周末。喂，崔杰彤啊，我听嗰啲听众话喺个节目度净系听到主持人呻自己嘢。 唉，思芬，我都察觉到你有呢个问题好耐噶啦。 我又唔觉得系我咯。 咁啊，奇啦，讲紧边个咧？ 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思芬同埋崔杰彤嘅《周末有情人》。 如果你唔想听到个女人净系讲自己嘢嘅话，快啲打上嚟或者留言俾我哋啦。 你冇讲你啲嘢嘅。 On a Saturday night。 老婆，是时候执执佢啦。 你讲多次。 我讲紧帮啲树木做护养咋。 私人物业业主和物业管理公司要定期聘请合资格的树艺师，为物业范围内的树木做风险评估， 还要跟进他们的建议，尽快采取缓解措施，确保公众安全嘛。 想知多啲，可以参考发展局的树木管理手册， 或者上 www.greening.gov.hk 睇睇啊。 CIBS， 你嘅平台亦系多元嘅平台， 最真手作嗰啲传统嘅手作嘅行业，希望各位听众咧能够多啲欣赏佢哋啦。 C 代表社区所有人， 到今日2019年咧，你求其 search 篇报道关于天水围咧，都会出现不再悲情。但系其实我哋有冇啲新嘅形容词同故事，可以更加多人去了解、去认识呢个社区？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CIBS 就系、是。社区参与广播。 冷得我腾腾震。 哇，咁巧有你两个啊，咪俾咗别墅你哋住，同俾咗散纸你哋个咯。 你系邓兆尊啊？嗬。 系啊。 你系有几亿身家嗰个嘛？ 乜都几亿噶咋？ 阿余老板讲啲嘢系咪真噶？ 有真有假咁啦。 咁你咁有钱啊，先俾得一间别墅我，你望咁孤寒啊吓？ 你有成几亿身家，先分得几千蚊俾我，你好意思嘅你？ 喂，间别墅我未住过嘅，散纸俾晒你哋，咁我都唔啱，咁我话 say sorry 咯。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邓兆尊。 风骚快活人， 哦，六月圣诞老人已经嚟咯，哦。 又点啊？ 咁样出 场 都得噶， 真系 咧。系咯，一系就少尊派钱咯，耶！少尊派钱， 我点可以叻个财爷咧？真系，起码都要派一年啦。 系啊 ，OK， 喂，又有嘢送，又有嘢送， 系 啦。呢、這个健康香港啊，喐一喐健康啲咧，我哋又有呢一个蓝牙无线运动耳筒送， 系 又要答问题咯。 系啦，嗱，问题咧，大家都真系要 check 一 check。睇一睇，揾一揾資料， 好難噶。琴日你嗰條問題已經搞到小尊都呆咗啫。 咁我哋話齋啦，我哋嗰個叫做獎品，唔係即係嗰個禮品咧，都幾豐富噶嘛，係咪？咁、好啦，今日咧就題目就係話啦，正所謂喐一喐健康啲，運動都有劇烈程度，係咪？有劇烈程度之分啦。咁基本上係分為邊三種嘅強度咧？咁大家要答中三種就係啦。OK， 電話號碼1872388，歡迎大家打電話嚟。 咗噶啦， 系啊， 即系点啊？好深喎、 啊， 问多次，问多次， 问多次， 问多次，我哋两个都唔明添。 系啦，咁佢嗱呢个题目就话咧，正所谓喐一喐健康啲啊嘛，咁运动都有剧烈程度嘅，咁啊剧烈程度之分，咁基本上系分为边三个强度咯，咁啫嘛。其实就唔难嘅，今次条题目，琴日嗰个难啲嗬， 系咪啊？ 系啊，今日。嗰、那个有咩强度啫 ？OK OK， 系咯 ，OK 有三个答案吓，咁都要讲晒嘅，唔系讲完其中一个吓。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要讲啱三个答案先至可以得到我哋嘅个礼物啦。 惭愧。只因一我心灵遭伤痛，永不言传，心急如虹。我的灵魂在烧，血在烧，热得不得了。只因一我之间有渴望。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同。我的灵魂在烧，血在烧，热得不得了，只因你我之间有渴望。 是啊，希望你可以动起来啊，参加我哋呢个健康香港啊，喐一喐个健康啲嘅有奖问答游戏，快打嚟18723881872388，答啱问题嘅话可以得到呢个挂耳式蓝牙无线运动耳筒嘅吓，咁啊18723881，问题我哋问多次啦。 好啊，咁就话咧，运动都有啊，剧烈程度之分，咁基本上系分为边三种嘅强度咧？答啱三个答案咧，咁嗰个蓝牙耳机就送俾你噶啦。 系啦，嗱，不过有条问题我哋一定识答嘅，要想健康嘅话，可唔可以食烟啊？ 冇 啦， 第一时间冇错， 系啦。咁啊，关于食烟咧，咁啊，由于近年都严打啦，又罚钱啦，即系如果佢唔系捉你食烟咁简单啦，即系你喺啲唔啱嘅地方食烟咧，又或者如果你乱咁抌个烟头嘅话咧，你都要唔该晒，钱就冇噶啦。 哦，系啊，嗱，但系其实咧，我唔知啊，一年到晚咧，因为即系喺条街度唔可以吸烟噶嘛。 首先个电话可以唔使打啦，送晒啦已经。 咁快？ 系啊， 咁 好犀利喎真系。 咁犀利嘅。 系啊，咁不如你开股先啦。 哇，佢都唔 都一只歌啱啱播完三分钟啫喎。 系咯。 十不相瞒，少尊你识唔识答啊？我真系唔识。 我都唔系好。 佢话要做分开三种剧烈强度啊？ 未啊，剧烈嘅程度系分边三个强度啫？ 轻、中、重。 系咯。 嗱，我哋正確答案啱，其實係 嚇咁啊得噶， 唔係，即係咁樣，佢係分低等程度、中等程度同埋劇烈程度，劇烈強度咯，係啦。 我想問下咩叫低等程度？ 唔係啊，低等強度所以 我知係咯， 低等強度、中等強度同埋劇烈強度咯。 即係等於你買嘢飲會有邊三隻杯啊？ 係啦， 咪細杯、中杯同大杯咯。 好細咯，係啦。 咁啊真係好易喎，其實。即系其实严格嚟讲，我真系系好事嚟嘅。 起码大家知道啦嘛，系咪？ 系咁啊，恭喜晒啦！咁多位答啱咗嘅听众吓。 咁啊，唔好打电话嚟18000。 唔使打啦，唔使打啦，唔使打啦。 咁啊，留意住听日啦吓。 系啦，多谢晒，多谢晒。好啦，喂，头先咪讲话，即系如果而家食烟咧，有啲咩麻烦咧？嗱，个古仔就咁样嘅。咁啊，我见到朋友咧个讨论区度咧就睇到有一个经历咧，佢就话食烟。喺一个唔适当嘅地方食烟，点样自斗呢一个即系食环署嗱？你可以话咧呢个网友做嘅， 其实佢唔啱在先 嘅 噃。 系啦，其实佢系唔啱嘅，但喺个智斗嘅过程里面咧，其实又好似话俾你听，究竟今时今日要捉你即系所谓食烟呢件事咧，系要有啲咩步骤咧？唔知你听完一阵间佢呢个古仔咧，大家会唔会有啲相似经验咧？可以大家补充一下。 其实系嘅，我都会觉得系有啲难嘅。譬如咧，即系啲屋邨成日都话屋邨范围里面只系有条黄线跨住，只系嗰个叫吸烟区噶嘛。咁啊喺条街度就难讲啲啦。咁即系譬如喺条即系譬如商场唔得啦，巴士站范围唔吸得唔吸得噶嘛。咁即系譬如喺里面嘅，你咪已经捉得佢咯，系咪？ 冇错冇错。 屋邨我真系成眼见嗰啲阿叔咧。佢真係招即係好大摇大摆揸住支系咁吸哇烟雾弥漫系咁喷后面嗰啲嗰啲叫居民㗎喎。咁但我都唔见有人去捉佢㗎喎。 嗱咁佢。 咁我哋作为市民可唔可以影低佢跟住呢就交去俾人哋去捉佢。 嗱呢个系重点啦。 我真係好猛咗喂我做乜要吸你二十 年 先。 呢个系重点啦。 我真係好猛咗成日啲人喂佢同埋讲埋讲到明话屋邨范围你唔可以吸。 系有个范围㗎嘛如果咪仲会累到你扣分添咁。好啦佢嗰个讨论区个古仔点样呢佢话呢嗰个人呢就喺火车站上水火车站度食烟。咁呢就佢食完之后呢佢个位置我諗都可能喺禁区外㗎啦。因为佢话佢食完之后呢佢就禮手将支烟抌咗个花槽度。 咁首先就已經錯啦。嗱，佢又亂食煙啦，佢又抌咗個花槽度啦，咁樣好啦。咁佢話咧，不船種咧正想離開嘅時候咧，佢話食環署嘅職員就衝到嚟啦，然後就話啦，唔該，身份證。佢話頭先我見到你食煙。仲要抌咗落去个花槽度，咁咪要罚佢1000蚊咁样。嗱，咁嚟到呢度应该就输硬噶啦。咁、但系所谓 证据确凿，人哋都话见到佢，见住佢噶咯。 证据就系呢个地方出现问题、 你证据咧咁系嘛？ 系啦，阿小 姐，佢哋冇影佢噶。 嗱，佢当时咧嗰个讨论区嗰个网民咧，佢就即系正所谓人穷就自生，因为要俾1500蚊啊嘛。佢第一时间佢就话：你证据咧？有冇证据先？ 漏口啊！ 系啦，即系紧张啊！1500蚊，我证据喺边先咁样？跟住佢话佢可能谂住都系搏一搏嘅啫。如果对方食还话影咗你相啊，傻仔，咁啊唯有俾1000蚊啦，咪买翻张沙龙相都要啦咁样。啊，点知佢话喺嗰个时候个食还就话啦，唔使影相啦， 我 望到 就系证据， 我望到就系证据啦。哇，跟住大件事啦。跟住嗰个网友咧，佢就即刻，咦， 即刻唔漏口啦， 系啦，即刻唔漏口啦，即刻唔漏口啦。 你望到啊？ 哦，你冇影相系嘛？你有边只眼见到我食烟抌咗落去花槽度？佢话我望住你噶，望住证据啊！你冇影低，咁然后佢嗰个食环咧就开始到佢口窒啦。我望到你就证据啦，咁样。 我双眼就系证据噶嘛。 系啦，咁然后咧嗰个网友就话得啦。我抄低咗你 number 啦，嗱佢仲要咁样，因为佢食环有职员 number 啊嘛。 仲要我翻佢啊？ 佢话头先你讲嘅，你话你望到就系证据，我而家就抄低你 number， 我问阿 Sir 你咁样做啱唔啱，合唔合规矩？ 食环 即刻咬咗。 所以而家啲控烟办同啲食环咧系两三个人一齐出动嘅。 系啊，咪嗱，即系 三 个人包三 者， 系 啦。 你跟住个食环嗰个做法系咩咧？佢就话嗱，先生，我谂你误会咗啦。头先我只系想俾个口头警告你啫，我就唔系话要罚你1500蚊，系啦，我希望你可以收翻你嗰个投诉。 明明捉到人嘅，点解要 就算你收到告票啊？你上庭咧，你认罪咧，好似有得减嘅，第一次600几好似 系咩？有得减 嘅咩？我个朋友俾人罚过，话过俾我听。 嗱，我唔知道嗱，但系我想话喺头先个个案里边咧，你可能会觉得嗰个讨论区嘅网友咧，你觉得佢离谱啦咁样，但系佢又牵涉咗一个程序嘅问题，因为佢都系搏一搏嘅啫。佢话：喂，你冇影相，你见到就当系嘅嗱，咁真系可以 系。如果我系嗰个食环话，好，你企低，我就去嗰个花槽里面，佢真系睇到噶嘛，执翻个烟头，我同你去验 DNA。 哦，嗱，又咁啊，另一回事喎。 佢有口水噶嘛？ 另一回事， 好大仇口咩？做到咁样， 唔系，我唔知得唔得？ 佢犯规啊！ 唔系，我明，你又啱，即系我觉得如果个食环， 即系冇啲凶我，我明明真系睇到你做坏事，咁跟住我倒翻转，我系变咗 即系好似系你诬蔑佢咁样。咁个网友仲带翻转头就话见警察啦，你话你望到就系证据，岂有此理？ 即刻 扮 上 佢 着一套制服系点样？ 系啦，由个食烟嗰个漏口到控烟嘅漏口。你誤會啦，我係想俾個口頭警告你嘅啫，係啦。咁然後佢就話不了了之啦，咁樣。但係佢嗰個網友咧，佢就問咗個問題，佢就話：喂，其實係咪真係咧？控煙辦又好，食環又好，邊個都 好啊？ 係啦，其實唔係嗱，其實係雙方有保障嘅喎。你諗下，有時咧都會你無端端即係有啲人會當係屈你嘅話， 你覺得 slide 我先見到你食煙，我跟住就食煙啦，我望見到你啦已經。我只眼系证据， 冇啊！我个都一样啫，都系一样。如果佢真系屈我咁话，你俾翻即系你俾翻我，好啊！你话我，你睇到我啊嘛， 啊 你执翻边支烟头系我嘅咯？ 你抌咗落坑渠里边，边个执到啊？我睇到啦， 系啊，我唔理啦，你仲 唔系嗱？所以又啱数， 搵 CCTV 咯。 边有咁啱有啫？ 唔系噶， 通常我 突然间 咧唔会即刻冲过嚟噶， 佢冇未必有噶嘛。 你食紧嘅先，佢已经匿埋咗噶啦。 系啦，其实有 差唔多食完嘅先，佢先行过嚟。 咁我好啦，咁呢个就系佢哋嘅漏洞。 漏洞， 咁问题就 呢 个 既 系 漏洞，但我觉得又保障喎。因为如果唔系真系行过，无端端话阿邓生。唔該1500蚊，頭先我見你食煙，屋企時候食煙啊，我哋幾個夥計都望到啦。咁 佢哋咁 煙喺邊度啊？你抌咗落坑渠，邊度揾到啊？咁你就口同鼻拗 嘅 喎。 捉人嘅指引唔係 可能，可能真係嗱，所以 有證據， 所以咪要影相咯。 即係話係咪一定要影咗相，跟住就影住？ 嗱，我就冇呢個經驗，我就所以我就好想咧睇完佢呢個討論區之後咧，我就發覺你除咗喺度嘲笑個食環敗酒啊，或者你話嗰個刁民啊，有乜理由自己唔啱之外咧，喂，我覺得真係應該大家不如貢獻下你哋啲經歷，有冇試過咧真係俾食環啊、警察啊或者咩捉你食煙呢啲抌垃或者亂拋垃圾嘅時候咧？佢有冇真係攞證據出嚟嘅咧？即係咪存在佢話你抌咗， 你食咗就已经要俾人哋告啦，就要即係落保啦，定係原来佢真係会呢？我真係唔知，可能佢原来话我哋影咗你相， 嗱、你影咗相， 我真 係 影 咗 相 就 十拿九稳啦。 相就唔得，应该 movie 系咪呢？影相佢可能揸住我食烟啫喎。 唔系，佢咪睇到你个范围咯。嗱，如果你 系 黄线内、黄线外，又或者你 等有两个人嘅证人做证人已经得噶啦。即系譬如我同我同阿豪仔都望到阿田你咁咧，咁就已经 OK 噶啦。 系啦，可能会好啲嘅，但我就唔知佢，因为佢个又冇写得好清楚，好似就一个对一个嘅啫咁样。系啦，但系嗱，而家呢个究竟系咪日常生活大家都经常会见过嘅咧、 嗯？ 因为我就好少遇到咧，即系但系你有时成日都见到咧有争执噶。成日都话咧，即系嗰啲市民咧，同啲食环啊，或者可能系啲即系控烟办咧，又嘈交咧。 吸烟嗰个咋？ 主要讲吸烟，唔系 捉 小贩，主要讲吸烟嗰啲咧，通常都嘈交嘅。咁我谂啦，佢哋可以嘈啲咩咧？有食冇食，唔系就好黑白分明嘅咩？可能就 系 因为讲紧嗰个即系证据问题。 系啊，即系譬如你边只眼望到我双眼就系个证据，咁就而家成日讲证据喺边度啊嘛？ 系啦， 我睇住你都唔系一个证据。 系啊，头先阿小川你咪话而家多咗嗰啲咩灯柱会有影响， 系啦，而家 咩嚟噶？嗰啲系 你见街度咧有啲灯柱咧，好似普通嗰啲灯柱咁嘅，不过咧由啲颜色咧就黄黑色间嘅。即係黃黑咁間嘅，個頂到咧就有少少類似CCTV 嘅鏡頭仔喺度，嗰啲咧就專門係愛嚟捉人掉煙頭嘅。 哦，係咩？ 係啊，即係譬如話你佢自定廿四小時錄低你嘅，如果知道影到你，佢自然會讓你個樣咧寄翻封信俾你嘅啦。 哦， 即係費事同你拗啊。 係係，即係如果你見到嗰條 黃 黑 柱咧，就小心啲啦。 其實裏邊就係有鏡頭影住嘅。係 啦，冇錯啦。 喂，嗱，我覺得呢個係均真喎。佢起碼即係你喺嗰度食煙咧，或者做咗壞事咧，佢真係影得到你啊嘛！ 即係等於而家嗰啲我哋 捉快相 紅綠燈，以前係話快咗閃嘅，而家拆啦。因為咧以後咧將會係點咧？紅燈之前嘅幾秒鐘咧，佢就有個錄影開始錄影啦。 哦，係咩？ 係啦，即係唔需要同你拗啦。你過咗之後唔俾你過之後，再俾翻告票你嘅。 哦，等於佢影嗰張相咯。其實出紅燈嗰張相 咯。因為以前嘅影相咧會受到天雨啊嗰啲咁影響咧蒙咗啊，咁、 哦、 就變咗有啲拗咯。係。而家咪啦，錄影。 係。 即係有啲人譬如話要揾人頂婚啲冇得頂啦。 係係。 即係俾人影曬樣，你記得笑嗰種啊。 唔係即係好似玩嗰啲過山車，大家走喺度。 係喎。但係又你如果你諗翻咧，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檢控程序咧，有時有啲就要相喎。譬如頭先你講出紅燈咧，或者所謂超速咧，佢一係就有阿 Sir 攞雷射槍啦，再唔係佢點都會即係有個記錄低俾你噶嘛。但係有陣時咧，譬如嗰陣時候你都講過話，有啲司機咧，佢冇攬安全帶，又或者 加個夾喺度， 或者佢揸住手提電話開車，阿 Sir 可能行過咧捉佢咧。嚴格嚟講，佢冇證據噶。個阿 Sir 佢冇影低你拿住手提電話噶嘛，可能佢捉你嗰刻你已經放低咗咧，但佢又可以照控告你 嘅 喎， 咁其實講真都睇你個態度嘅啫。我諗如果通常啲阿 Sir 都好人嘅，即係最多指下你，咁你就佢又整個 sorry 嘅話咧，我諗 佢走 啦。 係啊，喂，真係可以呼籲你啲朋友咧，如果你都有即係食煙嘅，你有冇真係試過喺街度咧同呢啲食環啊、控煙辦啊，因為佢檢控或者即係有啲執法上面嘅爭執， 米短跑啊， 係啦， 咁捉你啊， 係啦，即係究竟有冇試過咧？頭先我講嘅嗰個網絡上面嘅經歷咧。其实常唔常见，真系系咪真系每次你都会反问佢有冇证据噶？喂，如果你系做食环同埋做控烟嗰啲咧，可能你都可以打嚟吐下苦水。 系啦， 系咪每次你捉人咧都话哇点捉佢啊？一阵又要我老本写真集出嚟，话你由第一页食到第十页我先捉得你嘅，咁我点拉咧？咁样 其实低端市民咧可以咧打电话去投诉嘅，咁跟住咧就 call 到嗰啲食环处嗰啲朋友啊，嗰啲部门嘅相关部门同事咧去即系去捉人嘅。 咁佢如果仲喺度食紧先噶， 都系要快咯。 系咯。 有啲煙薄煙嘅啲，可以捉到 我。係啊，真係喂，呢個都想了解一下，究竟而家喺市面上檢舉你亂食煙或者亂抌垃圾，有啲咩程序同埋證據嘅咧？ 你藏在芙蓉之上，世界不在，你依然在站台。走了依然会回来，扬起尘埃都变成一种黑白。你是我爱的女孩，最爱的女孩，带我到温柔的默片时代里，那白的裙摆，那黑的刘海，教我说美丽的一 具的摆到是一米眼一样美一样期待，却等不到后来，只等你从头再来。艳阳天我为你张开、哦、手中的蓝风筝也为你摇和摆，世界不在，你依然在站台，走了依然会回来，扬起尘埃都变成一种黑白，你是我爱的女孩，最爱的女孩，带我到温柔的木片时代，你那白的裙摆，那黑的刘海，教我说美丽的一句对白，但是一米也一样美一样期待，却等不到后来，只等你从头再来，才发现我的喜怒爱的应有在，多为了你的素颜主演不会改，从你的马路再走回来，二月再弹回来，世界在你中。 方大同的黑白啊，咁啊电话号码咧唔使打嚟住啦，唔使打嚟住啦。 系啊，因为今日咧嗰个蓝牙耳机已经送晒啦，各位听众系啦，唔使打电话嚟啦。OK。 系啊，但如果你话你有头先嗰啲咩食烟啊、控烟啊、俾人检控嗰啲经验咧，不妨面书留言。系啦、 啊， 我哋都好想咧认识多啲究竟嘅執法程序噶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飞话，唔清楚香港修订逃犯条例事件，但佢批评香港早前喺反修例期间，示威者对警察采取伤害嘅方法，反问点解每次反对政府都有暴力事件。李飛形容早前香港的情況不可理解，認為香港是法治地方，可以和平集會遊行表達訴求。被問到事件是否反映香港人對內地司法的信心不足，他就說不要講其他事，無論怎樣擔心也都不能夠違法。另外，出席人大常委會的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沈春耀沒有回應香港因修例引起的大遊行和示威。经文联立法会议员梁美芬认为，是否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612金钟警民冲突事件，要平衡不同持份者意见，希望公众给予时间商讨。他强调，成立委员会与否不应该基于群众压力，而是基于法律原则。梁美芬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不排除小部分反修例的年轻示威者是由外国势力鼓动，但大批示威者是基于爱香港，形容政府和年轻人有深层次矛盾。被问到是否有官员需要问责下台，梁美芬就说，政府需要面对问责制挽回声望，相信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有政治智慧认真处理这个问题。大批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示威者上星期五包围湾仔警察总部，警方管理层包括警务处处长卢伟聪昨晚下午和四个职员协会代表会面，协会引述管方说，知悉事件对警员士气的影响，承诺会严肃跟进示威者的违法行为。有份参与会面的警务督察协会引述管方说，同意加强公关工作，会由一个助理警务处长级人员利用警队社交媒体对坊间恶意中伤警察的留言和失实的报道迅速作出回应和澄清。协会说，理解警队正是面对极艰难时刻，呼吁会员团结一致。欧洲受到热浪侵袭，预料西班牙和瑞士等多个国家的气温会高达摄氏40度，当局呼吁长者和儿童尽量留在室内，避免中暑。气象人员说，受到来自撒哈拉沙漠的热空气和大西洋上空的风暴以及中欧的高气压影响，预测欧洲大陆会持续一星期酷热。 法国巴黎的学校考试推迟到下星期举行，公众泳池开放到深夜，慈善团体向露宿者派饮用水，电风扇的销量就大增。而在意大利，医院采取措施应付大量因为酷热天气不适入院的病人，卫生部建议可能需要军医协助解决医护人手短缺问题。天气方面预测，今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26点，跌386点，成交额39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3点，跌5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16点，跌19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感恩生殖新上市报9.24，腾讯控股348.4，跌7.4。招商银行38.15，跌3.55。建设银行6.54，跌5仙。盈富基金28.75，跌2.5。中国平安91.65，跌2.25。工商银行5.57，跌1.15仙。安石 A50 14.6，跌3.4。日经平均指数报21178点，跌107点。港金现价报13320元，升22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430.27美元，卖出1430.5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6，日元107.06，瑞士法郎0.972，澳元0.696，加元1.32，新西兰元0.664，人民币6.882，英镑对美元1.275，欧元对美元1.14。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排到花园道口。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礼宾府一带就比较挤塞。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西贡公路去西贡市方向近住北港路一带呢都是挤塞，排到康湖居巴士站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涌长东路欣澳站来回、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尚德村、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同埋葵涌道马加烈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唔可以踩单车，单车呢係不能够踩上行人路啦，载人同埋载大型货物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家长又点睇到校学前康复服务对孩子有冇帮助？ 家长认为各个治疗师嘅细心同埋耐性，了解小孩嘅特殊需要，鼓励小孩投入训练，令到小孩有动力参与训练。 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Made in Hong Kong， 香港有你。星期二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嘅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嘅驱蚊剂，唔好喺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唔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CIBS， 你嘅平台亦系多元嘅平台。 最真手作嗰啲传统嘅手作嘅行业，希望各位听众咧能够多啲欣赏佢哋啦。 C 代表社区所有人。 到今日2019年咧，你求其 search 篇报道关于天水围咧，都会出现不再悲情。嗯、但系其实我哋有冇啲新嘅形容词同故事、嗯，可以更加多人去了解、去认识呢个社区？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CIBS 就系、是。社区参与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保安局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合办同行抗毒无毒特工队， 金像影后为英雄。 其实面对逆境最紧要就是坚强，同埋唔好俾逆境打败你嘅，培养自己嘅斗志先啦。咁、就好多问题其实会迎刃而解。 想重温当日精彩嘅内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五下昼五点到七点 ，Give me five。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邓兆尊。 风骚快活人。 好，而家29度气温，相对湿度79%，好似今日未讲天气添，真系。 讲咗啦，讲咗啦，讲咗啦， 好啦， 咁你都冇，唔使点特别去成日 讲啦。Okay, 喂，嗱， 头先承接翻讲紧吸烟， 系 嗱，而家咧喺泰国咧就推出咗个新嘅法例， 系 你嗰个法例系好保障屋企人。头先我唔系好先好掹整咧，就话。前面嗰啲人吸烟咧，成日都唔会顾住后面啲人嘅，所以咧即系成日都吸到二手烟嘅，系咪？ 系。 嗱，而家咧法国啊，唔系 泰国， 泰国 就完啦。 新法例 系 啦，新法例，佢话如果屋企咧家庭成员咧里面咧吸到二手烟而影响健康嘅话咧，吸烟嗰个人咧将会被控家暴罪。 吓、啊！家暴劲喎、 啊。遭到刑事檢控和強制戒煙，在呢個泰國的皇家公佈宣布啦，咁佢話咧將個家庭發展和保護法啊喺呢個八月生效啦。 即係以後嗰啲 家暴罪啊嚇！ 阿蓮今日又俾老公打啦。 唔係啊，我因為今日吸咗二手煙啊。 係啦，阿蓮佢又俾老公啲煙打中咗啦。 係啦 係啦。哦，原來係咁樣啊！ 喂，咁我覺得啱數喎。 哇！犀利喎！ 遊客咧，遊客咧。 咁佢又冇講遊客，佢而家講緊家暴罪啊嘛。 係啊，係啊，唔係即係佢而家話俾你聽，你等於係對緊你屋企人唔好啊，你虐待佢啊。 因為近年佢話有500万户啊嘅家庭咧，有即係有吸煙嘅人數啊。係。咁啊，超過1000万人咧，佢話暴露喺呢個二手煙環境之中咧，咁所以佢話一定要加強咗即係注意健康啦，因為佢話咧即係吸二手煙都係會影響健康噶嘛。 啱數， 啱數。所以佢就話啦，我覺得呢條法例可以咧令到嗰啲真係吸煙嘅屋企人。起码佢唔喺屋企吸烟先啦，我谂。 即系落街， 或者你唔好带咗啲烟味翻屋企，因为其实嗰啲二手烟咧。啊！嗰啲可以叫三手煙啊！ 三手煙就係黐咗喺嗰啲衫褲鞋襪度啊，屋企嗰啲玻璃啊等等啊嘛， 都啱啊！我都覺得。 咁如果佢可能佢喺屋企都吸煙嘅，唔好話我係戒得咁緊要嘅，咁嘅時候你影響屋企嘅成員別病嘅話，咁都仲係家暴嚟嘅喎。 唔係啊，佢唔使喺屋企啊，有陣時候我見到一家三口出街咧。都话到嗰啲把鬼咧，佢 推住个 B B 车， 佢照抢烟噶。 嗰啲真系我觉得应该拉啊！ 我都觉得嗰啲直情系可以告虐儿啊，唔系家暴 啫。 嗰啲真系可以告虐待噶。你食烟还食烟啦，你个僆仔唔好喺下边先得噶。 有啲佢仲要抱住个 B， 跟住只嗰佢知道唔会兜后边喷佢。 系啊， 个阿 B 个头拧咗，佢烟喷油咯，佢觉得可以避。 尽量避咗噶啦，佢已经 系啊。所以嗱，真系你。即係除咗要顧自己健康，點解唔對住自己健康啲咧？同埋屋企人都要錫噶嘛，都要對佢哋健康啲噶嘛，係咪？ 係。 所以嗱，呢、這個泰國咧啱啱新法例啊，八月就會生效噶啦。 風騷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鄧兆尊。 風騷快活人。 呢個世界咧就係、是、替人頭者咧就咩啊？人亦替其头，系啦。 通常如果你譬如有啲人咧，而家好中意开一啲网页咧，就分享嗰啲叫做行业嘅辛酸咧。 系， 譬如可能个 sales 嘅就会话，哎呀，嗰啲衰嘅客人咧，究竟有啲咩经历啊咁样啦。咁啊，你梗系赚好多人 like 啦，因为通常你就嚼人啊嘛，又嚼人哋嗰啲即系衰客啊，点样即系黑面啊嗰啲咧，咁好多人赞噶嘛。嗱，但系咩个人亦剃其头咧？咁如果有一日，嗰啲客人投訴翻呢一個 sales， 你啊大件事啦！到時你就終於明白到咧，原來真係嚇、啊、做衰嘢，然後俾人講咧，係影響好大嘅，影響好大嘅。 除非 因為人無完人， 唔係係啊，真係除非自己冤枉噶啦。 唔係咯，所以即係嗱，人無完人，所以咧嗱要有呢種覺悟。咁啊，今日我見到呢個新聞咧，佢就話有個星級培月員，就俾人哋即係。捉爆佢咧就有啲唔好嘅嘢啦，一间先讲佢有啲唔好嘅嘢。但呢个星级培训员佢本身咧，佢就有个最出名嘅地方，就佢专门捉爆嗰啲叫做 妈妈，坐月妈妈 系啦，坐月妈妈嘅即系辛酸嘢嘅，系啦。嗰阵时我哋都有攞过佢呢个专业里边啲新闻嚟讲嘅咁样。咁所以你而家就咁睇嘅时候咧，系咪发觉嗱，即系剃人头啦？ 唔好话人哋咁多， 你话人咁多咧，你系咪保证你系完美无瑕嘅咧？可惜唔系啦，系啦。 如果唔系就唔会有今日嘅新闻啦。 系啦，咁啊你见到 小朱有冇朋友请培月？有冇咩？ 我有个朋友系做培月嘅， 哦，净系 佢都曾經咧睇過呢個網頁，可能係，佢話好好睇嘅，即係我 因為好多千奇百怪嘅， 千奇百怪講俾我聽 嘅， 我唔知佢有冇即係寫到嘢落去啦，自己又 喂，但係你哋啲明星 friend 咧，佢哋一坐月嘅時候咧，如果要請人嘅話咧，嗱，自動嗰個培月就會變咗星級培月噶啦，因為係明星請 噶 嘛，咁你有冇聽過佢哋會？特別有啲咩窿路去揀人咁樣噶？ 冇留意呢樣嘢喎。通常咧都大一套我都行開啲噶啦嘛，因為唔關我事。 又唔使避嫌。 唔係，即係講笑啫，講笑啫。因為 咁人哋一對夫婦啊， 好少可我識嗰啲， 好正常噶。 好少可我識 嗰啲 大套啊， 好驕傲啊。 人哋 去到邊度 攬 我 事 啊？我啲話就開 心。 唔係， 佢驕傲啊。 咩邏輯嚟 啊？驕傲啊！呢啲叫做。 通常我知咧都係交翻俾啲奶奶啊，或者啲嫲，即係嗰啲 自己湊。阿妈阿妈， 即系好少听到系请培月咯。我 即系身边嗰啲啊， 我身边嗰啲，即系、 oh, okay. 我成日出入健康嗰啲咯。 哦、oh, ，OK， 系啦。 咁啊， 咁而家呢个星级培月咧，究竟出啲咩事咧？咁样就有另一个群组咧，就起咗个底，就话喂，我请咗佢嚟照顾我啲屋企细路啊、产妇啊咁样。结果咧就发现喂唔对路，佢。会将隔夜饭照煮俾我哋食喎， 系，即系讲紧咧，琴晚剩低喺饭煲里面啲饭，跟住咧就报章咁讲啦吓，咁跟住咧就话佢将加啲新米落去，咁啊跟住洗埋一齐咧，咁跟住就揿掣 炒饭， 系啊，揿掣就煮饭啦， 系啊， 将佢琴晚佢话系咪点知琴晚啊系咪啊？ 嗱，佢其中一个行为咧就系话佢倒冇倒走嗰啲噏咗成晚嘅隔夜饭。就加生米入去煮嚟食，佢话天气都三十几度啦，隔夜饭焗咗喺个饭煲一日一夜唔臭都变坏啦。嗱，同埋咧，嗱，我煮饭经验浅啊，我想问一下主妇，当佢个煲唔系隔夜饭，请问咧，佢原本就有一啲熟咗个饭粒喺度，你就咁加生米落去煲，啱唔啱数噶？ 其实可以照煮到嘅， 但系咁会唔会好怪噶？有冇人咁煮饭噶？ 嗱，我都曾经食过有一个朋友系咁嘅，跟住我话：咦，你觉得好烦都仲喺度，你加啲新米落去， 得唔得啊？ 今朝煮嘅嗰啲饭 系 OK， 咁唔系啊？但系咁样， 但系一啲熟咗再加啲新米，再煮翻， 好难食咯，我兜嘢 冇问题嘅， 真系冇事噶， 冇问题 嘅。唔知佢系咪有啲技巧，可能少啲水定点啊？我食完，因为我真系睇住佢，我心谂你唔撩走嗰啲饭嘅咩？ 系咯， 跟住佢话：啊，今朝嘅唔使担心。 哦， 咁我真系。見到有啲人咁樣煮飯飯、 啊，即係你知道我哋啲啊唔熟行啊， 但出嚟效果係覺得冇問題喎。 咁奇怪， 係啦，但我都有啲怪咯， 係有啲奇怪嘅，我都從來冇試過咁。 因為我就係見到佢呢個所謂行為嘅時候咧，我就話當你唔係隔夜飯。都怪啦！如果你請我， 應該底嗰陣係已經淋曬嘅啦嘛。 係啦，佢本身熟曬嘅 啦 嘛。 啊，但係得意喎，可能溝埋出嚟咧，佢又即係個效果，你唔係好。 定係反而呢個係原來是悲記嚟㗎，溝埋啊呢啲叫做。 所以我嗰次都大開眼界。 係啊，嗱，咁佢呢個其中一個例子啦。咁跟住有啲咩例子咧？佢話個媽媽就發現咧，佢就整嗰啲龍躉肉啦、排骨啦。 洗都唔 洗，跟住就攞去煮啦。 直接醃同埋烹調俾個產婦食。佢話咧嗱，堅係佢話唔怪得知咧，佢長期肚屙。 成日話試過一次屙咗成十日八日啦，陰公。 我想問下嗰啲龍等肉同排骨。如果唔洗嘅话，我哋请优质家庭主妇同我哋讲解一下， 或者你自己即系生完之后嗰啲 系啦，咪当中嘅危害系会有几大嘅咧？嗰啲嘢唔洗嘅话， 猪肉台上面咧，你真系啦，认真地，你大家去个街市见到猪肉台咁样，佢哋即系嗰啲猪肉咧挂晒出嚟噶嘛， 系 你都污糟噶嘛，你都有尘噶嘛，咁啊，你唔好理佢张台究竟有冇菌先啦，系咪先？咁你生猪肉一定要经处理，洗干净佢咁先去腌嘅。咁龙等系一样。你 嗰條魚嚟噶嘛？ 一條魚啦，又係暴露喺空氣度啦，跟住喺砧板上面切下切下啦。咁其實真係有菌有細，即係有污糟嘢噶嘛。 我擺落一百度個水度煲噶吧，應該乾淨噶 啦 吧。系啦，蒸都蒸死佢啦，乜唔系咁噶咩条数？ 系啦， 系啊，唔啱喎。 咁但系结果就唔系咯， 系 喎，系啊，啲菌蒸唔死噶嘛。 系啊，即系可能你要，但系其实洗其实系咪都系攞水 攞 下嘅啫嘛？ 即系呢啲所谓培鱼咧，佢系要包晒你饮食嘅所有嘢。 要噶， 要包煮 系 噶。听 讲话生完嗰啲好多嘢禁忌又唔食得噶嘛。 我都系噶，要对翻嗰个产妇嗰个身体状况而去煲嘢嘅。不过呢个咧，即系呢个培鱼就话啦，喂，其实佢话佢先前已经喺屋企整洗好噶啦，咁所以拎到嚟到呢度。跟住就醃咗佢嚟煮啦但 系 认真地，你洗好，你已经经过长途跋涉嗰个叫做车程啊， 哦，即系已经又唔得噶啦，其实系嘛？ 咁其实你咁样包装法，你都有菌，你翻到嚟冲一冲水都唔系一个好难嘅做法啫。 我同埋我谂隔夜米佢已经好难解释啦。 啊，佢承认咗话唔啱噶啦，系啊，佢都话即系做得唔好噶啦。 系啊，嗱，咁可能咧一路听咧啲听众就会话。点解嗰个妈妈咧会知道佢咁多秘密嘅？ 系啊系啊，跟住话点 解 系咯？ 放心，太太，明听日我哋唔加生米，就用翻嗰啲米。 系啦，点解你会知嘅？ 同埋 点 解如果系咁，佢话见住佢，你都唔制止佢咁？哦，系啊，原来咧。嗰部清晰嘅 高清攝錄機， 高清 CCTV 擺廚房度， 係啊， 哇！ 你真係諗唔到廚房都有，你屋企有冇裝啊，小朱？ 我真係唔知啊！ 你自己都唔知，你呢個先係最大危機喎！ 我冇所謂咩都俾人， 佢一間影住你開密碼隔萬嗰個密碼鎖 嘅 啫， 我冇隔萬嘅。 因為嗱，我屋企有咧，我有嗰個閉路電視， 睇得好清楚嘅。你睇下佢嗰個 係啊， 即係佢嗰個 無所遁形噶。 唔系蒙噶喎，咁 我妹都中意装呢啲嘅。 系啊，嗱，好多妈妈都会装嘅，咁通常就装喺客厅度啦，就惊个细路喺度玩有啲咩事啦，然后可能就会装喺 B B 房，咁就因为佢最后要照顾佢瞓觉啊嘛，厨房真系少听啲嘅。我怀疑咧，就真系呢位培鱼姐姐咧，升级培鱼姐姐，佢都冇怀疑过厨房会有闭路电视。 但系咪话咁？其实嗱，譬如我哋话嘅工人姐姐，你要知道，譬如如果你安装咗呢啲，你话俾工人姐姐听，喂，嗱，我安装喺度， 系 安装嗰度，同埋边度有噶嘛？ 系系。 咁但系培鱼姐姐系咪都应该要话声俾佢听？我哋都有安装到嘢。 咪可能个厨房咧，我唔知啊。即系呢个你当然可以有斟酌啦，系啊。 即 系 问下 啫。但系佢证明就 即系原来 你做嘅嘢有人睇到咯。闭路电视原来喺厨房度，竟然都发挥到作用。 系啊。 喂，你系要几？ 因为咧。曾经何时听过啲朋友话请培月咧，话佢哋都会真系吓 偷嘢食啊嘛， 系 啊， 会嘅咩？ 即系 试食噶嘛，要 有啲嘢要试食噶嘛， 试食就系试大份定试细份啫， 系咯， 系咯，攞多人攞少咧。 嗰时听过有啲 一斤定八两啊， 嗰啲十条虫草过一个手唔见咗两条嗰啲啦， 系咯， 系啦，嗱呢啲冇得讲噶， 即系唔系话 可能佢试下味点煮咧，系咪？ 系咯，咁即系有得影住都学话斋，有图有真相， 有图有真相。但我谂咧，即系佢而家呢件事好大好严重啊！ 哎、 因为佢呢个星级培育员咧，第一佢话佢自己个 page 都即刻要关闭咗， 啊、 即系本来不停喺度分享紧同其他人坐住嗰啲培育嗰啲经历咧，删咗啦！喂，你知而家删一个 Facebook page， 等于你删咗自己只金蛋喎。 系啊， 佢本来储 咗， 佢本来储咗好多 fans 嘅，即系你可以喺嗰度收下啲广告啊。 或者佢好似你咁讲咧，去 IG 度开翻呢个， 即系就 IG 开翻， 系 啦， 系嘅，诶呢度删咗就门嗰度 开 就 出。系啦，啲搞到连出版社咧，本来同佢出书都话同佢终止合约，好严重啊！嗱，所以其实如果系咁嘅话咧，点解佢有四个字唔学识咧？爱惜羽毛。嚟你又收得人，我相信都唔会收得平啦。你都升级啊嘛，收得咁足嘅钱，点解唔？即系做足啲 服务啊， 系啦。 咁但系问题，我想话啦，即系呢位培育员做错少少嘢啫。 咁点解又咁严重呢效果？ 喂，因为佢个信誉啊好紧要噶。培鱼你要照顾嗰个咧就系最脆弱嘅 B B， 同埋一样咁脆弱嘅大肚婆，诶唔系嗰个叫彩鱼妈妈产妇，呢两样咧就同普通你话咧工人姐姐医我哋三个咧牛高马大啊，好人好姐冇所谓啊。呢两个啲人系好肯俾钱咧，就因为知道佢哋好脆弱。 知道，明白， 所以咁先至 佢嘅功能，但系即系可能咁人谁无错，可能都错咗一次，咁但系就已经冇得翻身，咁又好似有啲难过。 咁系咁系，我哋应该用翻近日发生嘅事嚟同佢解话嘅。 应该俾翻少少机会佢，即系就可能俾翻佢解释啊。咁头先譬如佢都话啊，你翻拎啲嘢翻嚟冇洗过，其实原来佢之前洗咗嘅。 可能佢之前标榜得过分专业咧， 同埋佢挑剔人哋多嘛。我都我嗱，我就系头先第一句见到讲咩啊，替人头者，你就不停喺度嚼。啲唔同嘅所谓骑呢客，可能啲骑呢客自己都有苦衷噶嘛， 即系错，即系唔系，其实都唔系啲，即系唔系落毒啊，唔成，唔系咩，即系唔系偷嘢。 佢食到个产妇肚屙， 嗱肚屙， 佢食到佢肚屙， 未必一定关，即系嗱认真肚屙咧，认真有啲唔一定系关佢事，不过喺呢段时间系佢处理佢嘅嘢嘅，即 系 最直接关系啦。但系好似未查明，我唔知啊，即系我咁谂啫。 唔系唔系，佢一冇人逼佢，佢自己删咗个专业啫， 即系心虚。 或者佢唔想啲人再攻击佢啦，系啦，咁的确嘅，你系可以用近日嘅嘢嚟原谅佢嘅。 难听说话好多， 譬如佢已经知道自己错啦， 系啦， 系啦，希望大家俾个机会佢继续服务喺未来三年里边。 唔系俾机会你咁样，即系浪费。 唔系， 我即系我都系讲紧嗰个。 唔系啊，认真啊，你谂下一样啫嘛，你做错件事，如果你话我哋都希望原谅佢嘅话，佢可以嘅。咁咪好似近日咁样，你都原谅佢噶， 咪咯， 你都 应该简单啲去处理件事咪得啦。 你都可以继续即系俾佢继续做落去噶。 不过希望咧都真系啦，即系我个都系啦，各位打工仔都系，佢都系个打工仔啊。 佢都打工仔。 系啦，你即系受人哋嘅叫做人工，希望都做翻好自己嘅份内事啊。 系啊，喂，但系嗱，讲真啦，譬如你有请培瑜，你冇请培瑜，我有请培瑜啦。咁如果我知道我培瑜佢做过呢啲事嘅话咧，我唔系话要唱衰佢，但系当你有唔系当你有第二胎啊。当你有第二胎，你会问翻佢啊？嗱，呢个好现实嘅啦。我知道咗呢件事啦。喂，原来阿 A 嫂咧，佢就试过做呢啲嘢嘅。好，我唔唱佢，但系当我生第二胎嘅时候，哎呀，曾生啊，仲会唔会揾我做啫？你揾唔揾佢啊？你会唔会揾佢先？ 咁佢就话咧，希望即系你做培育嗰啲朋友，因为 真系要小心啲啊。 好似婆仔话斋，佢讲得啱噶，去照顾最脆弱、 最脆弱嗰两件， 最脆弱嘅产妇啱啱系咪生 B B？ 其实系都好需要你嘅，希望我都可以做翻自己份内事，咁咪就好啦。 咦女， 二台通识60秒。 新一年度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举办嘅电子教学支援计划又开始接受报名啦。 我朋友上年先参加咗呢个计划，成为咗咧学校嘅电子教学支援员啦。我见佢做得好开心噶，搞到我咧都好想试啊。你知唔知需唔需要有相关工作经验先参加得啊？ 唔使，只要你系15至24岁，旧学制中五或新学制中六至副学士程度，或者系同等学历嘅青年人就可以参加噶啦。入职前仲可以免费参加合共100小时嘅职前培训课程，增加自己对学校 I T 系统、电脑程式编写、STEM 教育应用同教材制作嘅认识。所以你唔使担心唔识做。 咁好，等我都记低先。6月26号，我一定咧去佢哋喺油麻地青年会专业书院搞嘅中央招聘日度报名先。 当日仲有机会即场面试噶，预祝你成功。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莫莉。 二台通识60秒。 谁心火海，游民心地里，如有情意，我未会倒退。如要喝杯清水，离下天下泪，恨感情偏要装进去。谁怕谁心火海，还满心地里，凭我运气，最后会击退。 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38点，跌374点，成交额428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3点，跌5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16点，跌195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48.8，跌7蚊。感恩生殖系新上市，报9.33。招商银行37.85，跌3.85。建设银行6.54，跌5仙；中国平安91.3，跌2.6；盈富基金28.75，跌2.5；工商银行5.56，跌1.25；安石 A50 14.6，跌3.4；中国银行3.22，跌5仙。日经平均指数报21,172点，跌113点。港金现价报13,320蚊，升220蚊。伦敦金安市买入1,435.64美元，卖出1,436.07美元。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07，英镑9.955，瑞士法郎8.042，澳元5.433，加元5.92，新西兰元5.188，欧元8.9059，每百日元对港元7.3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49。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模糊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礼宾府对出一带就比较车多。在九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就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市方向，近住白沙湾一段由于受工程影响，现在车龙排到去康湖居巴士站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涌长东路欣澳站来回和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洗车都是体能活动，不单止可以令车闪亮亮，对各位司机的健康都有很大的益处，喐一喐就健康一点。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恬淡情怀，刘善仪。 欢迎大家来到香港电台第二台，一个现代堡垒，大家一起享受音乐。 每个晚上沉浸在经典外语歌曲醉人的氛围当中，逢星期一晚上8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恬淡情怀，刘善仪。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们要怎么做啊？ 我们要远离斜坡，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明白晒。 三八，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向尖端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各位司机你哋好， 各位行人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嗰啲你先都好啊， 冚大哥 啊 你哋好， 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大家好。 好，司机大佬，司机大佬， 系司机大佬，大家好啊，系啊，今日咧我哋嘅题目咧就系讲一啲真系无妄之灾，究竟无妄之灾得嚟咧，即系阴公猪咧要自己揞钱啦，即系搵唔翻源头之余，仲要咧自己揞钱贴钱出嚟，因为你唔可以唔整你自己架车噶嘛。 系啊系啊，有阵时啲黑起上嚟点样咧？嗱，我见到网上啲师兄咧有个例子系咁样嘅，佢话佢嘅新车即系三年内啦吓，咁啊叫做三年啫。咁但係四道门呢已经全部弯晒啦。 即係全部都已经接触过啦。 四对门。 四道门都有试过。係啦。佢话 有接触过碰撞啦。 係啦，有碰撞过啦。咁呢佢话呢佢自己话呢全部都系俾俗称嘅泊车 L 呢就做出嚟嘅嗰啲开车 L 啊。咁啲车门 L 先啱正確啲讲。佢话呢佢第一道门呢就唔知落个地呢三个礼拜就已经花咗司机位，跟住另外嗰三道门咧都先后咧俾人哋咧喺泊车嘅过程里边咧开门啊、闩门啊， 唔同嘅时候啦，唔同嘅状况啦， 系啦， 跟住再俾人霸门， 全部都系他杀嘅，同佢自己无关嘅。佢、哎、最伤咧系试过话咧嗰道门咧系要重创要喷嗰啲油啊，即系唔可以净系话点两点就算数，系啦。佢话究竟天啊，点解要咁对我啊？咁样，佢话三年以嚟呢四道门多灾多难，全部都受过伤，重伤喷油咁样。 喂，去到喷油系真系重伤嘅。咁但系呢个系咪可以 claim 翻嗰个人啊？ 追到先得，佢走咗啦， 都唔知边个整。 系啊， 系啊，好多时拍街啊，或者系你拍街， 佢已经系拍商场噶啦。 哦， 佢其中一个例子就系佢拍咗喺旺角一个商场度，但你未必会咁样去追翻佢噶嘛，好少人会做呢个动作噶。咁佢就话咧，应该就系泊车隔篱嗰个咧太近啦，开车门咧理都唔理就扮，咁啊撞埋去， 系啊，好多麻木噶嘛。 咁然后佢而家就话咧，有啲网友咧即刻就话啦，佢发觉咧司机位嗰道门系最容易凹嘅。佢话司机位嗰道门咧，就因为隔篱咧，通常你即系隔仔 坐喺隔篱嗰个人个位置，乘客位 系啦。咁佢话咧，有啲司机咧就特登泊车嘅时候咧，就黐到好埋啊，因为佢想方便自己嘅司机落到车啊嘛。嗱，系好自私嘅，你想自己右边开门嘅位多啲。咁你就会牺牲你左边嘅车门多啲。 嗱，我唔会㗎，我话俾你听。 有人会咁噶嘛？ 做揸车嘅时候咧，我一定话：喂，你够位入嘛？你即系你够位落嘛？ 系。 如果你够位落嘅就 OK 啦，我宁愿自己逼， 或者 我自己揽过隔篱去。 不过你逼极都大。 你苗条嘛？ 点都好啦，我。 以我哋两个讲同一番说话喎，我话佢逼极都大，你话佢苗条。 系咯，佢擒到个隔篱落车好嘢嘛。 虽然我大份，但系我啲肉咧都仲可以滋滋埋埋，因为我 即系米芝莲咁样， 我自己会就噶嘛，人哋唔会同你就。 系 啊， 但佢话点解咁易呢，就系、是、因为唔系个咁好心啊嘛，于、是乎咧就将自己个乘客位咧就贴到你个司机位咧实一实，咁一系就佢落车嘅时候完全唔觉意掹咁啊掹住咯。我早排啱啱就拍咗喺海港城啊，系啊，尖沙咀嗰度咧，我都已经 咧好松下噶咯， 系啦，我已经好松下噶啦，咁我已经自己拍得都算好贴喺格里边噶啦。到我开头嘅时候咧，隔篱系一架普通私家车咧，冇嘢嘅，大家都相安无事有位嘅，但系嗰架车走咗，派咗第二架车入嚟。我攞车嘅时候咧，我上唔翻位，我落到上唔到。 哦，即系佢走咗去你嗰边，向紧你嗰边。 系啊，因为有第二架车入咗嚟就拍翻嗰个位咧，哇贴到我望住你真系黐线嘅，边有人开到呢度门咧，当我度趟门嚟嘅咩而家？ 咁问题系佢点落车咧？又 佢嗰度唔使落咯，佢冇乘客位咯，可能 乘客啊嘛， 佢可能净系就自己司机位嘅啫嘛。 Okay、 我系搞到点咧？我要喺个乘客位度自己揽入去咯。 但系佢亦都喺嗰个框框里边嘅， 佢系框框度， 系啦， 嗱 就好问。 但系呢啲咪即系所谓自私咯？咁嗰、那个师兄咪就系觉得阴公咯， 起码佢唔会撞到你架车先啦。 咁啊真系好彩啊，真系。嗱，所以呢个经历咧就系其中一种所谓咧，即系你话无妄之灾咧。 就是同个车门嘅即系撞粒有关。 我哋呼吁电话先，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各位司机大佬，大家好，系啦，希望咧你讲下咧，即系你有冇呢啲平时喺即系马路上面遇过嗰啲嗨花碰撞、无妄之灾，系你冇得追溯翻嘅，仲要系揾唔到边个系撞你，边个整翻你嘅一啲即系一啲情况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讲下啦。头先咧就同我哋嘅同事咧就倾下，因为佢哋都系有车之人咧，咁啊就讲下啦。喂，有冇试过咩情况无妄之灾嗨花碰撞？佢话唉，真系大件事啊。 例如咧，例如咧。 挡风玻璃， 挡风玻璃。 佢话挡风玻璃，佢话真系无妄之灾。 怪得笑得咁大声啦！ 唔系笑，大声系笑啊！曾志豪嗰啲即系用车嘅经历啫。 哦，佢系特别啲嘅。 佢真系咩经历都比人特别嘅。咁咧，佢就话有一次去将军澳嗰、那个咩环保大道。 O K O K， 大家知道啦， 好多垃圾车嚟头车， 好多泥头车噶嘛，好多嗰啲石仔噶嘛。 系。 佢话嗰次哇，真系咧，佢话争啲，佢话因为嚿石大到咧，争啲即系有啲突然间有啲飞埋嚟，争啲扭咗唐太去隔篱线添。 哇！ 咁你谂下，哇咁点啊？嚿因为有啲石仔咧撞火往挡风玻璃，可能有少少点，好似蜘蛛网仔咁样啫嘛。 系。 咁你就 O K 啦。 系。 佢话嗰次 碎咗啊！ 碎咗。整咗3800蚊，哇！ 即系成块换咁滞啦， 即系系成个平 成块换 啦， 冇得换半块， 系冇得换半块。佢话嗰次真系无妄之灾，紧要讲几年前讲啊，唔系而家，而家可能已经过4000噶啦。佢话呢嚿石叫我追错边个啊？ 好大嚿， 佢话好大嚿。如果唔系，佢话点会？ 因为嗰度开50嘅啫。 啊，系慢慢嚟。 咁你话佢，诶，即系佢话佢争飞埋嘅时候，佢争啲扭唐太，你话谂下嗰个石几大？ 好大嚿喎！ 所以佢话成块挡风玻璃都救唔翻咯，3800啊，无妄之灾，话拎嚟保养架车好过咯。 哇，真系阿小川，你有冇试过啲？ 我试过嗰条环保大道爆胎啫， 爆胎系啊， 因为太多泥。 其实爆胎咧都系一个好无妄之灾。 佢已经系最低消费嚟噶啦，但系 半条胎你估平噶？你嗰啲车仔嗰啲16寸胎咧都话500。蚊有一条，你跟住仲要系唔可以唔对称噶嘛？咁你一换，你揾翻啱嗰个牌子，揾翻啱嘅牌子，你就叫好彩；揾唔啱嘅又你要换一对。咁换胎有啲车铃，你有啲车铃大啲，成1000蚊一只，一只唔系一对。 系， 咁你仲话最轻骑？ 所以嗰条铃就叫全家咯。 一啲都唔輕騎，我覺得我成日都話點解路面咁多釘嘅？啲釘喺邊度嚟咧？我想問， 係啊， 成日都係入釘噶嘛。 小川，你有冇啲嗨花碰撞？ 有， 我試過， 試過爆胎咯，出嚟放工。 係。 咁咧，嗰條環保大道落到出邊咧，咪要轉左，轉左去東隧。我好爆唔爆喺正差館門口爆。 哦，咁咪好咯，阿 Sir 幫手咯， 你以為係啦？咁我落車啦，又我啊咁啱又未用過嗰、 那個。將翻個隧道轉出嚟，轉左轉嗰個位。 又未試過用過嗰個新嘅積喎，呆呆過嘅。咁以前嗰啲就好簡單，攝入去就搞啲。嗰積特別得意嘅，細細個我開頭第一次用唔知啦，甩咗個積，但係個胎已經甩咗出嚟啦，我揾手托住。 嚇、啊，唔係喎， 托住 成胎飛出嚟。 唔系跌松咗啊！嗰、 okay. 个咪好自然地啫。 哇！咁如果唔系佢个车成就跌咗只 因为我以为系咁啦， 原来 系唔会 嘅。 跟住我就托住咗。咁见到阿 Sir 经过，阿 Sir 帮手抖翻高啲得喎，甩住手咗。阿 Sir 啊，你都几得意咁样，佢冇理我， 冇理你啊。 啊！佢冇帮你一齐， 因为佢都唔识得用嗰个积啊。 哦，咁佢有冇帮你一齐研究啊？ 冇。 咁佢点做啊？ 咪 叫你快啲走啊！如果咪抽你牌。 系你讲啱，你讲得啱，唔好搞咁耐啦，搞快啲啊，搞掂吓，又自己走啦咁。阿 Sir 睇住我托住手，我点搞个积咧？ 系咯。 即係有個路人幫我手咯。 哇！不過你用到積呢個，我真係未試過。 係咪好低低過嘅？好得意嘅。 即係不過而家可能啲車通常都有嗰啲急救裝備俾你啦。 車種有唔同㗎啦。 我未試過啊嘛。 係啊。 又係嗰架。 唔系， 哦，第二架，哦、 之前嘅真系，系啊，所以大 家 都 古灵精怪 嘅，系啊，大家都可以打嚟讲下。我对上一次咧，天灾嚟嘅，唔系无妄之灾嚟嘅，我都好似讲过九号风球定八号风球咧，嗰阵时都接近10年前啦。总之咧，抵唔住个 friend 嘅要求咧，就载咗佢去咧做一个工作。今次我哋已经系好唔愿意嘅，因为知道咧九号风球定八号咧好危险啊。果然去到半个钟头咧，砰一声咧。个车顶咧听到砰一声， 多咗棵树。 跟住我哋话咩事啊？跟住好惊啦，跟住停低咗安全地方望咧，原来咧经过啲屋邨楼下咧，成块玻璃跌咗落嚟，打中我哋个车顶。我个车顶咧直情多咗一道咧，好似暴龙个爪痕咁样咧，啪嚓嚓咁样咧，有3道痕咁样啦。 跟住我即刻闹到我 friend 飞起，我话你睇下，你肯定唔会赔钱噶啦。我话如果唔系要为咗你，我哋使乜啊咁大牺牲啊咁啊，好危险啊！ 保险都未必包噶嘛。 系啊，其实嗰次真系搵命搏噶。跟住佢梗系傻笑啦。咁但系呢个真系无妄之灾，佢又唔会帮你。但系你同边个讲，啲人哋都会怪你。你自己唔应该啫嘛， 你自己应该承受翻嗰个风险啊，系你自己。 但系你谂都谂唔到会有玻璃咁样咧，直接跌落嚟，然后真系就喺个车顶度留咗三道痕喺度，好恐怖啊！ 咁、 啊、 对于嚟讲，花车嘅咧，花边度都唔紧要啦。花车顶、啊， 真 系 好少可噶嘛。 咪就更加唔使理佢啦，系咪？ 唔系啊，日积月累嗰度都受，会有受食噶。 你唔好话上次大风，即系我打大风嗰次咧，嗰啲车俾人浸晒嗰啲咧先惨啊！ 哦，系啊，嗰啲真系无妄之灾，嗰啲、 啊、 真系天灾影响， 又 冇得。 又或者唔知有冇人试过咧？可能真系嗰种无妄之灾咧，即系可能系纯粹唔知咩暴雨警告咧，未去到打风嘅。但可能你卡咗个水坑度，咁我可能都会出唔到嚟嘅，即系又或者咪突然间嗰段路咧、 哎、 水浸噶嘛， 咁 啲司机大佬咪成日教，哇！你如果咧遇到水浸咧，你个车应该点行咧？你记得嚟，可能行咗啦，跟住死火。 系 嗰啲无妄之灾噶，嗰啲都系。 我个朋友咧有个经验就系咧，喺车与车之间，其实好多人行噶嘛，即系人来人往，即系啲人都唔会放过你， 涉车， 因为佢都要过马路噶嘛。 嗨 有一次佢就系有一个叔叔，佢揸住个手推车， 系 佢又喺车与车中间行，一个唔该又一个电话，哇！咁你好大感觉噶嘛，你架车会喐噶嘛，因为佢嘅车撞佢嘅手推车撞，冇啊！真系即系当堂就擒咯，就即系话 当场就擒，你讲紧咩啊？ 佢笑 住，唔使交代嗰啲你哋啲开心嘢噶。 当堂捉住嗰个叔叔话：，唔好意思啊，你真系你架车，你个叫手推车刮翻我个车。 你真系有攞到赔偿？ 啊，唔系啊，有啊有啊。咁你点即系你点？ 嗰个原来有钱嘅，嗰个手推车都系劳斯莱斯嚟噶，可能系咁样咧。即系喂，谂下电话号码1877388啦。你有冇遇到呢啲嗨花碰撞啊无妄之灾咧？可能你话真系你好多车门撞粒经验嘅，可以打嚟讲下啦。 小专嗰啲究竟你整唔整嘅咧？又 系啊，即系伤成点咧？或者头先小专讲嗰啲好尴尬嘅爆胎情况咧，咁啊都欢迎你可以打嚟讲下嘅1872388 1872388。 问讯好货也特价，整个超市渐无人客，再度下调吧。楼下有个草莓，即使狠狠减价，十个经过，十个摸过，没抱起它。春季收市并无业绩，只要努力啊！冬季像是门市更差，都要努力啊！听着沿路勉励，心却越来越怕。若邂逅买家，有人认领，我会听到吗？期待到快烂掉，还未等到你。旁人都纷纷给买掉，唯独自己恋到实太少，成熟得快烂掉，才获悉被遗忘了。门手关了，期限终了，存货的草莓要换了。自修总会有密友，不过收到全套满分，不见会自救。你话甜蜜故事，等到熟成就有，但酝酿太久，有时亦会变作了苦酒。期待到快乐 自己恋都实太少，成熟得快烂掉，才获悉被遗忘了，门守关了，期限终了，红过的草莓要换了，明日的当天新货到了，完全不必被爱意输了，陈年旧货才华学养那里紧要，难道花都烂掉，连自嘲都惯了，连皮肤都不知皱掉，才能认输更生早报销，是摆到坏掉，仍幻想夕阳残照，门守关了，期限松了，难过都必须放下了，仍热衷了，还说这干果味极了。 陈柏宇啊，金草莓啊，电话号码18723888啦，有冇一啲相关嘅 HiFi 碰撞无妄之灾经验想同我哋分享呢？电话旁边有郑生 ，Hello， 你好， 喂， 你好，郑生， hey， 生你好，有邓小娟、桂花田、曾志豪， 系啊，你好啊， 你好， 三位大家好， 系， 我想分享翻咧，我哋架公司车咧，一讲起华古大道我就嬲嬲地啦， 系，请讲， 嬲啊嬲猪， 验完车咧，跟住一个月内咧就会。有啲石仔啲泥头车行过咧，弹啲石仔埋面，就撞崩咗一忽。跟住咧挨一年，跟住佢又唔系好烂，黐块胶纸啦。咁咧又挨到验车嗰时换咗玻璃啦，又过咗一个月内咧，又系经华宝大道又系俾佢弹咗一忽，连续三年换咗三块玻璃， 哎、真系惨啊！真系 每次都换一块玻璃， 因为佢年年要验车嘛，而家 系啊系啊系。 咁、 啊啊啊、 但系你系要喺环保大道嗰区验车噶， 我有客户喺嗰边啊嘛，我公司车。 哦， 我客户喺嗰边，咁啊每日都要过去嘅。 系， 咁每次验完车咧，一个月内咧又俾人弹咗块玻璃，但系佢又少少崩咁样，又未至于要换。 系， 但系验车之前又要换咗咧，咁啊到验完车，譬如二月验车啦，三月之内又会发生一件咁嘅事，跟住又要等换玻璃啦。 好嬲啊！呢件事 连续三年。 我想问啦，有冇得话咧？系去环保大道之前咧，可以装系啦，装嗰啲铁网嘅咧，我哋嗰啲猪笼车啊。 我哋自己加 咯，跟嗰啲车唔好太近啊，咁样避忌啲咯，几开始。 咁但系你已经有一次经验啦，第一年第一次嘅经验就唔知啦。咁但系如是者，第二、第三年都系咁样，真系避唔到。 咁正常嘅职业司机佢唔会喂见到泥流车会拖慢架车，会影响其他车噶嘛？ 系啊，你又好难 跟都系顺住去咁样，但可以避都系避远少少咯。提一提啲英大佬啫。 系啊！ 哎呀，真系惨啊！我想问换个玻璃几多钱啊？你嗰时 搵到最便宜的啦，2500 都要2500 啊！ 同埋嘥啊嘛， 年年2500啊，阴公！ 唔系最紧要，我觉得系嘥啊！即系嗰块玻璃咧，可能你系得个啄啄，咁但系你验车过唔到，就一定要成 车验车就要可能要租车啊，或者可能攞部车翻嚟整一整嗰架车， 系 嗰一日嘅工作 系。 咁如果我验完车之后佢话唔得咁样，我又要整多一日，不如我换咗佢啦。 系、哦，因为通常可能系咪验车嗰个位都会 都会 check 几严紧嘅啦。个玻璃如果你有崩嘅，佢都唔俾噶啦咁样。 系啊，车房老细提我哋，如果你咁样都可能问问地噶，不如唔好搏啦。 好惨啊！ 咁你有冇试下有一年走去搏啊？ 梗系冇咧， 因为佢 其实有一只嘢， 我揾架车顶都成2000嘅。 其实有一只药水滴咗落个玻璃度咧，可以将嗰个裂痕嗰个嘢咧补咗去噶。 系咩？ 系啊，车房嗰啲应该知噶。即系嗰啲嘅胶嚟嘅，滴咗落嗰个裂位嗰度咧，唔系太大嘅裂位，即系五毫子咁大裂位咧，啊、可以之后咧抹一抹咧，变咗好似冇裂到咁。 咦，五毫子其实都几大的， 五毫子好大噶咯， 系啊， 系 啊，我知有依样， 即系话五毫子以内嘅裂位都得啦，即系话系。 哦，咁收到，我了解 一 下。 下次问下咯， 问下佢哋啊。 系啊， 佢哋知咩嚟嘅？ 即系最紧要车房都认可，起码都试下啊嘛，唔好嘥啊真系。 你唔使年年2500啊嘛。 唔好就唔好搏，佢话搏完之后你使唔使 驗多次咧，驗多次又會揾車頂，其實都係嗰個費用。 咁啊，因為你又要用車，你又要俾錢，所以就比較麻煩。呢、這個就喺環保大道，即係成日呢啲咁樣嘅爆玻璃事件咁樣。 三年啦，我啲司機都嬲住啊！ 喂，但我想問你，你換即係你話要換車，因為你要用車嘛，要成2500一日㗎？ 唔係啊，塊玻璃。 我租車，唔係啊，租車啊。租车段中计啊嘛，我哋要用成10个钟。 哇，租车一日10个钟要2500蚊。 佢话千几，但系都挨住2000蚊。 即系其实佢都觉得个价钱差唔多，同换咗块玻璃冇乜分别咁搞法 啦，又稳阵啲系啊。 系啦 ，OK， 好 啊。你好惨啊佢， 好惨啊！ 但 系 一 毛猪 啊，真系，好啊， 多 谢你话我听。 好，拜拜， 拜拜。哇，都要提醒下嗰啲即系揸环保大道嘅司机大佬。 其 实咧，你经验都唔少。 系啊，我烂 嘅玻璃都唔少。 其实我哋驾驶人士咧，你喺马路上面咧，你见到嗰啲大车咧，你都本身系会避一避嘅，即系就算你唔系惊佢弹花你块玻璃咧，哪怕系佢有嗰啲即系沙泥尘飞出嚟咧，你都无谓啊。有阵时佢冇冚好个帆布或者有剩咧，哇，嗰啲直情系黄天飞沙咁样就冲晒出嚟噶啦。 我次次我都会越过佢嘅，即系 一就快去。 一系嗱，佢通常都行慢线或者中线嘅，咁我就即刻行快线。喂，你唔好坐，唔好 嗰度冇得快，因为得两条线。 咪如果得两条线，佢一定行慢线，咁我咪行隔篱条线过咗佢先咯。 同埋头先我司机大佬讲得啱，你拖得太慢嘅，就有第二啲危险。 影响后边 啊， 真系。 系啊，咁点算好咧吓？咁啊，欢迎你打嚟讲下啦，1872388，1872388，会唔会原来环保大道系重灾区咧？可能好多人嘅意外都喺嗰度发生噶啦吓。 无妄之灾啊！ 无妄之灾啊！有冇啲 high 翻碰撞咧？电话号码18723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飞话，唔清楚香港修订逃犯条例事件，但佢批评香港早前喺反修例期间，示威者对警察采取伤害嘅方式，反问点解每次反对政府都会有暴力事件。李飞形容早前香港的情况不可理解，认为香港是法治地方，可以和平集会游行表达诉求。被问到事件是否反映香港人对内地司法的信心不足，他就说不要讲其他事，无论怎样担心都不可以违法。另外，出席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沈春耀没有回应香港因修例引起的大游行和示威。修订逃犯条例争议持续，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说，如果要有一个官员问责下台，律政司司长郑若骅的责任最大，因为他是政府内部最高层法律顾问，理应向特首直言进谏，解释逃犯条例惹来的回响和关注。陈方安生在一个电台节目之后被问到行政会议是否需要重组，他说行会在事件上要负上相当责任，質疑點解冇人出嚟道歉。佢同意行會應該改組，引進不同政見人士，向行政長官提供更符合市民要求嘅建議。陳方安生建議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全面交代612金鐘衝突事件成因、經過同後果。至於特赦所有涉事人員嘅建議係咪代表政治凌駕法治，佢就認為當局需要盡快化解僵局，唔應該糾纏喺懲罰嘅問題上。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認為暫緩同撤回修訂逃犯條例冇分別，希望唔好斟酌字眼，現階段社會應該平心靜氣思考點樣修補撕裂。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讨论由工联会议员陆仲雄提出的私人草案，要求赋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在恶劣天气之下宣布停工。劳工及福利局认为，如果一刀切规管各行各业停工，未必适合不同行业实际情况。陆仲雄就认为，私人草案容许部分行业申请豁免停工令，安排灵活。天气方面，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40点，跌372点，成交额436亿。上证综合指数2953点，跌5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16点，跌195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49.6跌6.2，感恩生值系新上市报9.37，招商银行37.95跌3.75，建设银行6.53跌6仙，中国平安91.15跌2.75，盈富基金28.8跌2毫，工商银行5.57跌1.15仙，安石 A 50 14.6跌3.4，中国银行3.22跌5仙。日经平均指数报21165点，跌120点。港金现价报13320元，升22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437.12美元，卖出1437.4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6，日元106.88，瑞士法郎0.97，澳元0.696，加元1.318，新西兰元0.665，人民币6.882，英镑对美元1.275，欧元对美元1.141。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老公啊，你又喺度睇电视？ 会啊，老婆，你知唔知面对工作压力，减压系好紧要噶？ 咁你又知唔知道做家头细务，譬如系帮手抹下地啦、洗碗啦、帮老婆落街买油买米，持续30分钟都系好好嘅体能活动嚟噶？ 你边度听翻嚟噶？ 卫生署同埋你老婆我话嘅。 哦，好啊，明晒啊，遵明啊。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加加加！ 考完市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啊。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为咗份1-2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三百。 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我系尖尖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我系 van 司机，你哋好！ 各位朋友，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人嗰啲，你哋都好啊！ 冚大哥，你哋好！ 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大家好！ 司机大佬，无妄之灾有咩嗨花碰撞？欢迎打嚟讲下1873888。 无妄之灾真系有好多噶，我朋友啱啱 send 嚟咧，佢话咧佢架车试过喺呢个红绿灯位停低， 系 咁啊，佢嗰个位置就系喺红隧去九龙方，唔知点解即系总之系红绿灯位停低啦。 吓， 佢突然间咧听到个嘣一声，个车顶有啲声咁，佢话咧。在楼上佢又唔知点解有一嚿火嘴嘅嘢咧跌咗个车顶嗰度， 火嘴， 系喎，因为佢望到嗰件嘢跌咗个地下系咩啊嘛，佢有个火嘴跌咗个车顶，佢真系冇仇报，唔知边家边户咁跌咗落嚟噶嘛， 火嘴飞出嚟，应该跌紧车系嘛， 唔知喎真系， 佢话喺个睇先啊，佢当其时停嘅车头楼上有一嚿火嘴跌咗个车顶度咯， 咁搞笑， 因为佢停红绿灯系佢其他有可能有大厦食嘅，吓 唔知啊真系， 佢真系冇仇报，你点样搵边个跌？跌咗你落嚟架车， 不过嗰度都几空旷喎。你红隧出九龙方向，即系近住理工大学嗰个位咧。如果佢仲有红绿灯嗰个位，又真系冇乜嘢。 冇乜嘢。 红隧去九龙方向，系咯，香港嗰边。 红隧去九龙方向咪啱咯， 系咯， 去九龙方向咯。 九龙方向。 九龙方向啊嘛，理工大学嗰边咪啱咯。 去九龙方向。 系红绿灯巴士站侧边。 去九龙方向。 总之点都好啦。 总之系无妄之灾啦。 无妄嘅火灾。 系啊，即系呢个火灾唔知边度嚟嘅。 咁你谂下火 水都系一个铁嚟噶嘛。 系啊， 甩出嚟嗰下烂啊嘛，你明？ 火箭梗系喺个车里边噶嘛， 车里边个 engine 个位。 佢话总之喺楼上上面，即系啲楼。 火机定火嘴啊，一样咁衰啊，总之。 佢话火嘴喎，佢跌咗个车顶度，佢真系冇仇报。 不过你谂翻嗰阵时咧，嗰啲系悲剧嚟噶，咪试过咧就话行人天桥上面飞咗个碌出嚟。 啊啊、 行人天桥下边嘅路人 系、啊啊啊、 死咗、 啊啊， 喂，嗰啲真系无妄之灾到一个点咧，即系你行过路过上面嘅交通意外，我点知你会飞个碌出嚟会砸死我先得噶，系咪先？咁所以呢个都系几恐怖嘅，真系。好，我哋听个定中电话先，1872388，你系边个 ？Hello， 喂， 我系咪？ 系啊，你点称呼啊？ 豪仔 系，有小尊系啊，仲有阿桂花田， 豪仔阿桂花田， 小 尊你好， 系陈生系， 系你好你好， 请讲。 应该是前年的某一日啦吓， 系 咁咧，我就一日发生了两单嘢， 一日啊， 咁咧， 唉阴公， 吓咁咧就我行公主道方向呢、這个洪水啦，咁行下行下就突然间飞咗粒石仔飞埋嚟啦，就即刻就花咗， 系 咁啊，咁算啦，冇怀疑啦，都激气噶啦， 系 咁啊，跟住冇事，咁啊唔理佢，咁照入隧道， 系。 咁一出呢個告示打到嗰陣時咧，就冇幾多嘅啫，其實。咁突然間聽見左邊啪一聲好響，就爆胎。咁啊，但係佢即係力係爆到咧，個車行到，個車就自動慢咗落嚟。咁我即刻耷啦，好唔妥啊嘛，同埋側埋一邊。咁後來停低咗，見到一個好大嘅勾。 勾。 勾。 即系米勾嗰啲啊， 系啦，米勾啊，或者系勾嗰啲菜，啲菜啊，菜好大个篮嗰啲咧， 即系勾住个篮嗰啲啊，一个勾， 系啦，好大个勾，就勾咗喺个车胎嗰个位嗰度，咁啊， 好危险喎，可以， 成个车胎爆咗，个拎啊倒咗地噶啦， 系 咁样啦，咁咧就停喺中间，唔知点算好，咁咧，咁后来。就冇理由停喺嗰陣時朝頭早嚟嘅八點度啦。 係。 咁啊，我又唔想阻住條路啦，咁捱下捱下捱咗埋去，差唔多巴士六個飯店巴士專線嗰個位。 係。 係咁捱咗埋去，咁咧就。 哇！你其實好危險喎、啊！你話個拎佢條拎都到地㗎啦喎。 係啊，一路捱埋去，我都好心痛喺度捱緊。係 咯，你咁熬嘅喎，真係。 系啊，咁啊，最后我都自己掹咗个勾出嚟嘅，慢慢碌埋佢咯。 系， 咁啊，沿途咧就跟住冇几耐咧，有架交通警，电单车经过，问我咩事，我俾个勾佢睇，咁佢话你慢慢搞啦，咁就自己走咗去。 即系同我 face 一模一样，系 啦，咁 唔系可能佢冇即时危险咧，佢系有你啦，咁样系啦。 咁我呢款车就冇试备胎嘅， 系 咁啊，停埋一边咪等 call 车，等拖车嚟拖啦。咁啊拖翻九龙，我熟悉嗰个车行喺九龙噶嘛。咁啊，件事就咁样发生啦。咁啊，跟住咧，头先我咪话个玻璃有粒石仔定唔知乜嘢撞花咗嘅， 系 咁啊冇遗意，咁啊。只是看到有些花了，有些裂纹很小的裂纹出来而已。 是。 怎知第三日不是第二日呢，看到好像裂长了。是。裂长了大概是三寸至四寸左 右。 是。那跟着第三日就直头烂到差不多还有一尺呢，就烂到上顶了。 哦，即是不停地裂上去。裂上去。 是啊，一路裂上去，咁啊冇办法唔换啦，就系咁啦。咁一日就系出咗呢两单嘢啦。 哇，好重，好伤，唔系佢无辜噶，仲要系 真系无辜，真系无辜。 你咪帮你换咗几钱啊？ 拖车啦，爆换胎啦， 系啦， 换呢个挡风玻璃啦，咁咯。仲有一样嘢就系话， 你5000蚊啊，请问？ 要啊！但系嗰日咧，我自己以为自己发鸡盲，睇唔到咁大个勾都睇唔到，点后来咧就即系其实一事发咗，我等架拖车嚟嘅期间，我咪睇翻我自己嗰、那个 卡 cam， 系啦卡 cam 啦。咁咧当我睇卡 cam 嘅时咧，我啱碌过几次，就我录埋声啊嘛，我听见爆嗰下咧，原来咧我侧跟有架大货车过咗，咁我就冇真凭实据啦，但我怀疑拍嗰下咧就系嗰个货车喺我隔篱咧就。 跌咗落嚟，就是、我咁啱就 佢跌咗个勾啊， 飞咗勾噶呢度。 但系系啊，咁我就我初初以为我自己咁大个勾都睇唔到。 系、啊，隔篱 就系 佢点解会咁得意嘅车度跌咗个勾出嚟？ 可能嗰啲菜啊， 佢就我嚟勾住啲菜眼嗰啲啊。哇！ 系啦、 啊， 我怀疑啫，我唔知道，但系我睇过几次啦，嗰、那个片段。就是话啱啱爆嗰下冇几耐就有个大货车经过，我就怀疑喺嗰度跌咗出嚟啦、 哎。 但系我之前嗰段我完全见唔到个地下有勾嘅。 总之佢唔系一早喺路面啦，应该就系同事发生啦。架车喺你隔篱，佢就送勾俾你 啦。 系 啦， 天勾船长真系原来系咁样， 真系无妄之灾， 惨啊，系啊， 冇仇报啊，真 系。好啦，多谢你电话，真系。陈生好惨啊，真系呢个系啊，再听下个听众，你就有勾啊，真系。 你真系冇谂过， 系咯， 路面除咗有钉之外，仲有 勾啊。勾啊，好 ，Hello， 你系阿郑生。啊，梁生系梁生， 你好 ，Hello， 梁生， 司机大佬大家好，啊，未有梁生， 系梁生 ，Hello， 喂，系咪你啊？好，我哋再嚟多次吓，OK， 喂，嗱，电话号码18388啦，咁啊，嗱，似乎而家暂时以呢个勾咧就系领先嘅， 石仔， 好大件事， 石仔又多嘅， 系啊， 钉又有嘅， 唔系，但呢个勾领先系嗰种无奈啊嘛，好 惨 啊，真系，同埋佢自己掹翻出嚟咧，我觉得简直好似有啲即系自己 钓鱼。 唔系，陈生嗰应该系细车， 吓， 即系嗰啲即系嗰啲两位位车仔， 吓， 咁所以咧中勾咧就好快就 中啦， 哦，系啊，okay。 不过佢，我觉得佢好有公德心啊，佢唔想阻住人哋后边条路， 仲要自己喺度慢慢咬住个车， 佢咬住个拎咁样去褪翻去一个即系冇咁多眼嘅地方咧，呢、這个都系一个非常有责任嘅公民啊， okay， 好， 再听下位听众梁生翻嚟啦，梁生， 系， 你好， 你 好， 小晶。 系啊，你讲， 我啲分享咧就系、是，都系一日都系发生两件事嘅， 系又系咁， 真系得意啊， 系 啱啱攞车咧就四日，咁咧跟住咧咁啱我车唔太快，去呢个考明街嗰、那个街市个门口摆低架车度， 系， 跟住咧我就行，我就行过对面马路， 系， 啊谂住去睇一睇啲嘢啦， 系， 跟住咧咁。我太太话俾我听，啊呢、這个阿婆推住啲车纸皮会唔会冧咧？ 系， 跟住我特别怀疑嘅，佢一路推紧，我见佢即系好辛苦啦，又纸皮又剩，咁我睇唔到下边嗰条线啊。跟住咧，后屘我话应该都会冧嘅，跟住点解一路喺我嘅车中间一路都唔冧咧？就原来佢嗰条角铁就一路喺我。后面的趟门一路趟到去我车尾， 即系同你画一条线出嚟， 仲要画 线啊？系啊，跟住我同个阿婆，我阿婆，你而家你停低先，吓，你而家你揩我嘅车，因为成条弯啦。咁佢话我好快到，我话其实我嘅车都好快到，到我条崩打啦。我话你嗰架车嗰啲嗰条痕系你真系好快到啊， 系画晒。 咁我就话，咁阿婆， 阿梁生，你用紧 hand free 系咪啊？定系蓝牙嗰啲啊？ 我冇啊。 系啊，因为收得有啲唔清楚，你会唔会揾个位？ 唔紧要，等佢继续。 系啦，头先 稳稳地， 系啊，尽量啦吓。 我而家得唔得？ 好好多， 咁跟住咧， 而家好好多啊。 系。 咁咧，跟住我就同我阿婆同我讲啦。哎呀，先生真系唔好意思啊。我话，唉，你咁嘅年纪，其实都应该翻去。凑下细路仔啦，咁辛苦啊！ 系你估佢唔想咩？ 我话你嗱声走啦，我见到你啦，我话走啦，我拧转面啦，跟住我就跟住翻转头话，仲攞个袋橙俾我，我话走啦，我唔要啦，我唔知点解我见到你好嬲啊，会跟住话你快啲好走啦，算啦算啦算啦，跟住咧 佢又好心嘅佢吓，跟住咧。 佢一路拖住佢话就到嘛，就系呢样嘢，我就觉得奇怪啊嘛。咁然跟住我就帮佢拱咗埋啦。咁佢后屘攞台铲，我仲喺度等啦。咁睇到，哇！你花痕都好犀利啊，因为你隔车四日啫嘛，系咪先？跟住我都好忍住啊，嗰日都好似即系想喊噶啦已经。跟住咧我就开车啦。跟住咧，咁我就开车走啦。就由跟住去到谂住去深水埗就搵个朋友睇一睇啦。跟住去到呢个西九龙对面嗰个灯口咧，无啦啦跌咗只西瓜落我车顶。 咩话？ 嘣一声， 西瓜系 西九龙咧，边个灯位停低啊？ 西瓜。 西九龙咧，过咗鸭苗街咧，前边咪个灯口嚟嘅。 系啊系啊系啊。 左手边，我就咁啱我拍咗喺埋边线啊嘛。 西瓜。 西瓜。 西瓜。 有只西瓜。 成个啊。 成个就散咗喺我个车顶。跟住啲皮咧就喺我头碌嗰度。跟住我话，跟住我就打我啲我朋友，我话：阿明哥，我唔使过嚟啦。跟住话点解？跟住我话应该我架车都应该成架喷啦。 有咁严重咩？佢个西瓜伤到几？ 佢个西瓜就揼落嚟系就嗰条骨位系凹咗啊！ 咁夸张， 西瓜好重噶， 系一个定系一块啊？ 一 个啊， 圆只一个圆波波咁样， 一系啦。 哇！ 系啊， 你可唔可以考究到佢边处飞过嚟嘅咧？ 肯定大厦咯。 我就系即刻我即刻我望上边，因为啲唐楼咧，咁我见到啲底衫裤喐下喐下，我又唔知边层。 咁啊系，咁啊冇受波，真系 冇受波噶。 但点会掟西瓜出嚟噶？ 可能系啲车辘啊，会唔会系甩咗出嚟啊？ 系喺上边跌落嚟噶， 上边跌嘅， 天桥嗰啲。车经过 冇天桥啊，喺嗰个位置系唐楼嚟噶， 嗰度冇天桥啊，鸭苗街前边嗰度 知道啊，知道啊，西九龙中 心系咪咁啱个阿婆就住嗰度？佢认得你架车，佢见你头先唔食个橙，今次就请你食 西瓜， 系啊， 应该追唔切啦， 追唔切，恩公，你头先都唔收我钱， 飞过嚟俾你， 我飞个西瓜请你食。 我真系好笑啊！真系未试过。 咁最后 我真系喊我邓你。 系啊，最后有几伤啊？ 梁生系点啊？跟住 最后咪去翻个朋友度朋友咯。 吓 吓， 上车 咪尽量对色咯。一边同埋个车顶咯。 哦， 系啊，即系车门一边。 系啊，两万零蚊咯。 其实最重皮系咪就系嗰条铁通诶，即系嗰个角铁刮花嚟嗰个位置最重皮啊？ 唔系揼粒嗰度， 定系揼粒重皮啊？ 重皮应该 揼粒上边都重皮噶，因为你要拆咗个顶皮，跟住拱翻上啊嘛。 唔拆得唔得啊？个西瓜 都睇唔到噶。 唔系啊，你因为你如果你上边如果你真系红火咧，攞嗰啲戒指机掹咧，咁你车顶会。即系日晒雨淋，真系会好快冇噶嘛？ 好快冧嘅， 唔系咯？西瓜帮你降温， 好在你冇天窗啫，系嘛？ 佢已经系有朋友，佢有朋友都两万蚊咯， 两度喎，重伤喎，真系 一边喎，一边车身喎。 哇喂，你呢个系史上最豪华嘅西瓜冰，哇，真系贵到爆，真系。 咁你 而家我讲翻呢件事出嚟，我只手都喺度震嘅。 我 feel 到 feel 到，惊紧。 我戥你又痛。 你仲敢唔敢去上述一带嘅地方活动啊？ 我咪同我太太讲，你唔好再买嘢啦。你买嘢我都停喺停车场入边啦。 唔系，如果买嘢嘅话，搭的士。唔好搞咁多啦，唔好自己去揸车啦，喂！ 去深水埗啊，条街搭地铁， 搭地铁最安全嘅， 系啊， 系咯， 最安全啦。唔系新啫嘛，谂住 系几年前发生嘅事啊？ 上年， 旧年就你系啱啱攞车，新车嚟噶， 系啊， 新车四日啊， 四日 帮你挡劫啊，信我。本来你可能喺六合彩度会输多几百蚊， 错色啊！ 而家帮你挡一挡劫啊，真系系啦。 朝头早就走去。大咩嗰度攞咧，九龙湾嗰度咧，喺嗰度攞噶嘛，跟住就系过去考明街就系。 哇，你算系咁咯，即系佢硬食咗呢一嘢咧，佢都净系。哎呀，算啦，唔好再睇。 嗰个牌子硬净嗰啲车。 唔系咁，你话过阿婆。 系啦，你冇得话过阿婆，你唯有就真系自己吞咗去。 食完我只系叫佢快啲好走啦。 你 EQ 好高啊！ 唔系 啦， 你真系你真系应该食嗰个橙噶，你唔食橙就唔使变西瓜啦。 人哋已经好伤啦， 唔系即系我哋事后开心分享嘅话，食咗个橙咪冇事咯，可能就唔使啦。 但系而家即系醒完之后冇事啦嘛，一路都 冇事啦。 唉，真系好啦， 好啦，多谢你电话梁生， 都觉得你嘅经历真系 冇嘢嘅，冇嘢嘅，一笑置之啦，钱财身外物啊， 好啦， 最紧要安全啦， 系啊。 Thousands of light years away on the far edge of the galaxy.A dark, mysterious, and destructive force is slowly but surely approaching us. But because it's creeping so slowly, no one seems to be paying any attention, except those few people who are aware of our destiny. 讽刺。Take me, take me， 尚未太迟。Show me, show me， 人活得一次。Love me, love me， 现在试试。Shake me, shake me， 等你托我立下誓词。Shake me, shake me， 只要有知觉也极度放肆。 你十一啊 ，save the world 啊，不过我谂就想 save 咗自己嘅车多啲先啦吓，救救自己嘅车，究竟仲有冇更多嘅无妄之灾咧？下位听众系边个？喂 ，Hello， 司机大佬，大家好。 Hello， 系你好，你哋好， 系你啦，你叫咩名？ 啊，我姓李嘅， 李生，请讲。 系，我试过一次，大约99年左右啦，都好耐噶啦。 系， 咁啊，揸住架H 字头嘅日本车。 OK， 好。 咁啊，时间咧就大约5点零6点钟左右啦。 嗯， 即系清晨时分。咁我车头方向咧就喺龙翔道去紧呢个荃湾方向嘅。 系。 咁啊，架车个位置去到呢个观景台嗰个位置左右啦。 嗯。 咁中线嗰架4.5吨嗰啲所谓中型货车啦，即系嗰啲细架啲嗰啲中型货车。 系。 是做緊機場嗰啲貨運嘅， 係 咁喺佢右手邊跌咗一架嗰啲啤鈴車啊，即係嗰啲一個鐵架有三個鐵碌喺下邊碌嚟碌去嗰啲咧， 成架跌落嚟好嚴重啊！呢件事， 我佢行緊條中線嘅，我行緊右線嘅，當佢轉緊嗰個彎嘅時候咧，佢同我個距離咧大約都係三個車位到左右嘅， 好近，係 都幾近嘅。 係 咁嗰陣時，我喺右線嗰度即係順住行過，嗰個速度係略為快啲啦。 係 三個車位啊，有係 冇得避，睇住嗰嚿嘢咧，伏伏伏伏伏直埋，跟住砰一聲好響， 就咗埋你啊！ 系定咗埋嚟我嗰个左，即系左中间车牌，即系 系知道啦，知道 起身咁上下位置嗰、那个嗰、那个位置咧，食咗先，砰一嘢， 哇！真系飞埋嚟嘅， 飞车，飞车系 啊！咁跟住之后咧，就喺个车底咧弹翻出去，嗰、那个右边嗰个石角嗰度， 系穿过你车底。 是砰一声，跟住再听到第二嘢就啵一声，好大声啊！ 走去边啊？ 咁我就跟住见到我个车尾咧嗰、那个尾口啦， 系 同埋我闻到一大阵啲电油味啦、 嗯。哎呀，凿穿咗你个油缸啊！ 嗰、那个油箱， 哇！ 咁样弹穿咗我个油箱， 系 咁当其时咧，即系我想追佢都追佢唔到，第二。咁第二咧，即系我亦都惊有危险啦。咁啊，顺住嗰个速度慢流翻，即系慢慢挨翻晒过去左手边，就过晒嗰个观景台嗰个弯心嗰个位置度咧、嗯，就停低咗喺左边。咁啊，落地视察啦，咁咧就发现到个头风把损毁咗啦， 讲 唔使讲个油箱一定穿咗， 穿埋系 好大阵电油味， 系 咁啊，所以要拎翻去大窗嗰度，即系大乜嗰度， 系知道 维修啦。咁嗰个维修费都贵啊，咁啊要过万啊，要过万、啊。 咁但系你有冇嗰时廿年前唔兴 car cam 嘅、啊？ 冇 嘅。系咯，你99年啊嘛，佢讲紧。 系啊，冇啦。 咁咪真系冇得追溯翻嗰个。 又未必记得车牌嗰啲啊。 但系电光火石啊。 系咯，记唔到噶啦。 你只系记到嗰一架车嗰个特征咧，就有个唔知有阵时好兴写住啲彩穿啊、乜穿啊嗰种类型嘅sticker 嗰啲贴纸咧，喺佢架货车。 嗰度。 哦， 嗰啲咁嘅特徵嘅嘢咯， 冇啦， 真係冇啦，冇得追。 但佢自己冇一架車喎，其實嗰個人都真係好恐怖。 我發現到嗰個貨車司機咧，佢知道佢架車跌咗嘢落嚟，因為佢跌落嚟嘅時候咧，佢應該都有睇嘅，因為睇到佢即係嗰個交通道況，即係咦右手邊有架車好快咁樣， 係 砰砰聲嚟緊啊嘛， 係 咁佢唔多唔少都會立到緊，跟住就。睇到佢有架车有啲嘢跌出嚟，跟住佢见到我爸， 哎呀， 系 啊， 但系都冇用啊，真系。喂，多谢晒你电话先啊，李生， 多谢你分享。 系啊，好惨啊，不过虽然都解咗咁耐咧，我哋简直觉得好似打中自己身一样啊。希望大家道路要小心平安。哇，小娟 ，thank you 啊，呢两日吓， 冇客气。 哎，七月会再见噶啦， 系好快见噶， 系啊， 我睇到你度紧嘢， 佢个样惨得好紧要。